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主教香港教区凌晨发表声明，表示在九月的新学年，教区的中小学不会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声明说，天主教香港教区已经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审阅教育局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在小组未有具体建议之前，全体的教区学校不会在新学年推行国民教育。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星期二曾经上北京会晤国家教育部部长袁桂仁，特区政府未有公布有关的消息。根据国家教育部网页，袁桂仁在会面中表示，回归15年来，香港和内地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希望吴克俭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领导香港教育局凝聚共识，进一步推动两地教育交流合作。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昨日开始，在提名期的第一日，一共接获39份提名表格，其中地方选区接获23份提名表，当中以新界西的参选名单最多，共有9张。新民党、民协、公民党、街工和民阵各有一张的名单，挑战分拆3张名单参选的民建联以及工联会的名单。其次，港岛区有6张名单报名，分别是民主党、新民党、自由党和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卢永乐争取重返议会，另一名参选的是独立人士许清安。九龙东和新界东分别收到3张提名表，九龙西走2张，功能界别就接获16份的提名表。美股收市全线上升，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重申必要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经济，言论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908点，升1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4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2点，升9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普遍升幅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延长到早上的8:3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一年一度的书展开锣，悠悠暑假不失为学生的好去处。搞了多年，有没有推动到香港的阅读风气呢？不过同维园花市一样，吸引到好多从来不入书店、从来不买书的市民，一年一次来书展买书是起码的正面功能。书海浩瀚，如果要揀一本书送给梁振英，应该揀哪本呢？梁振英的毛病在于心术不正，玩聪明耍手段，香港好多醒目仔都会，但是加上心术不正，对人对己就为祸好大了。针对依点，我会送佢一本《论语》。《论语》记述孔子同学生之间嘅对话，凡20篇，距离现今超过2000年。自西汉以嚟，喺中国识字人人人都读过嘅一本书，人人都读过，但未必人人都细读。尤其现今，用心花时间细读《论语》嘅人好少。《论语》四书之一，同其他三本《大学》《中庸》《孟子》一样，主要都是教你做人。 无论秦王汉武、医生律师、明星富豪、才子高人，都是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上面，就是人了。如果人这个基础打得不好，建筑在上面的一切就好像沙堆造成的堡垒一样，人生的巨浪一来，什么都化为乌有。所以古代开科取士都以四书五经为标准，用意是国家拣取天下英才必须以人为本，他们才能够为国为民。孔门学问主张反求诸己，做好本分，一切自会迎刃而解。论语最后一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送给梁振英，不是一针见血对症下药吗？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点解要话有官司起身唔讲真话？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嘅存在已经嘥咗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直播室有 Q 仔，有大班。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Q 仔阿欣，你做呢个分派大钱台嗰阵时咧，你要推介一样嘢，叫人买地产股。 哦，我哋一早叫咗啦。 唔系啊，而家更加需要叫。我话 Ben 点解？ 佢早已经叫咗啦。因为点解咧？近期如果呢个股市要再升咧，完全靠本地呢啲即系蓝筹股啊，尤其是地产股啊。 啊，唔系讲股市啊！ 但以前大班成日教人，你唔买楼就买呢个地产股啊嘛， 更加要买。 啊、四叔都教咗你，早前教四叔，四叔真好坦白，早前教咗你，佢叫你唔好买楼，你买地产股 系咯， 一样折让，好多优利嘅条件噶嘛。 你而家好简单，即系先讲 政策风险低。 嗱，第一香嗱，第一香港一直以嚟都系高地价政策，呢啲阿妈啦，即系。阿妈系女人唔使讲噶啦，有 大半个世纪噶啦， 有地有砖头啦。其实真系以前啲人啲智慧咧，就啲民间智慧啊，即系以前就唔兴买股票嘅。你知啊，我哋讲紧白头宫女话，当年讲紧五六十年代嗰啲粤语片啊，嗰啲大老官啊，嗰啲明星拍一套戏又可以买一层楼噶啦。嗰陣時咧， 一棟都得係啊！ 嗰陣時啲人咧，咁啊睇下你咩明星啦，當你新馬仔、方遠輝嗰啲唔使講啦。嗱，但起碼買一層啦，即係我哋冇講到佢哋興咧，就點啊買一個 number 一個 number 咁買。啊，買地鋪買嘢，你睇到今日咧，你邊個買股票？我話你點樣叻法啊？你都唔夠呢啲人咧買地鋪啊、買樓嗰啲人叻嘅。我諗摩倫巴伐都冇香港呢班人咁叻。如果唔系就唔会有香港有地产霸权啦。嗱，呢个第一就地方地少人多啦，呢啲冚烂都系老生常谈，唔使讲。但系好多时系就政府政策影响噶嘛。梁振英喺选举嘅时候就话，第一佢同地产佬冇关系。咁有人就话喂，你做测计师嘅，点会冇关系啊？佢话非也。 喂，佢都好使得地产。 专业人士唔系，佢话唔系啊。选举期间我系同佢哋唔熟噶。啊！佢真系做专业人士做股价嘅，啊！佢唔涉及咧地产发展嘅，嗱咁啊！好多人对佢咧有个憧憬咧，就喺做咗之后咧就会增加土地供应啊，港人港地啊，起多啲公屋居屋啊，啊打击楼价咁。我都话我都有讲过嘅，选举嗰时我话如果梁振英能够搞到太古城五千蚊一尺，我都撑佢啊，系嘛？嗱，好多人真系有呢个憧憬，有啲憧憬嘅。 你有冇听过选嗰阵有个笑话咩？ 穷人咧， 啲人话希望咧就系唔好争啦，两个最好咧系阿梁振英做两年，跟住唐英年先做两年。点解咧？ 买楼 梁振英做两年咧就啲楼价冧啊嘛。 冇再一年边个做？ 买咗楼之后咧上翻车咧，上翻去咁啊最好啦。 即系共产党先管两年，就地产党就跟住嚟。即系而家个个人怀缅过去就咩咧？个人喺度而家咧就好后悔咧。点解沙士嗰阵时唔买楼？ 系 嗱，如果 林毓华，你记得沙士嗰时候，我陪你去睇楼。我都后悔而家。 我哋红磡啊嘛，我哋。 我叫你去买啊！ 你 对 住 最平嗰个买咯。 我真系，我咪讲笑啦，我带我去睇买楼。 系啊，你自己唔买啊嘛，咁咪 红磡，我因为阿柱啊嘛，我唔系一个炒楼人，我唔系林粉强啊。我如果我系林粉强，我就快一特啦。我系 你系林粉强入咗恒定会议啊！ 我好心啫，嗱，我系带林毓华去睇楼，我带红磡嗰个叫做咩嗰个 好靓嗰个 好靓全 海景嗰度乜鬼嘢？ 话对正你圆门 系。 千几尺 啊， 八百万 系 嘛？ 唔止啊， 七百万系噶，我同你睇系 八千蚊， 我玩过你嗰个啊，唔系系八百万咋？ 吓， 咪千零尺咪八百万咯？你最识唔识计数啊？ 一万 几 蚊 就 咪千几万咯。 林毓华唔听我话啦，咁啊，仲有第啲老友，不有啲人唔方便讲啊。但系半山有条友，我带去睇世纪大厦，即系半山南车轨侧边有座圆 顶，嗰间好多明星住过，嗰间 二千尺， 嗯。 远抌掉嘅，全香港独一无二嘅，你知唔知卖几？ 佢系联合地产嘅嘛？ 唔系远嘅，唔系嗰座，正远嘅， 一定过 置地嗰啲八百万。 吓 吓咁平啊！ 我老友入到去咧， 冇理由噶。 佢话远嘅云啊，话喂沙士嗰阵时啊，乜嘢楼都平噶。 系 所以嗱，我话俾你听咧，好多人就后悔，有好多人后悔咧，八万五之后冇买楼。咁啊，希望梁振英上场咧就重做八万五，重整八万五，就怼冧个楼市去咩？大家今次咧就学咗嘢啦，就会入价啦，入市啦。不多余啊！啲人咁谂嘢其实废嘅，点解咧？唔好讲会唔会发生。如果真系有沙士又有八万五出现，你一日又唔会去买楼嘅。 嗯， 即系好似林毓华咁啊，唔会去买楼嘅，永远唔学精嘅。所以啲人咧就因为咁而去支持梁振英嘅咧。白痴嘅，第二个问题 你又唔记得咗我买咗第二个红磡嘅楼盘， 你都迟啦，啊、都贵咗啦，都你听我话嘅，你就买咗红磡嗰个啦，系八好平嘅， 你又唔记得咗？我同嗰啲系会计师一样啫，嗰我有能力供啦，冇首期啊嘛，你又唔记得？ 哦，而家是唔使首期噶，一成嘅，你喺度讲废话，林毓华认咗佢啦，唉，咁啊认咗佢系冇嗌哥冇嗌哥嘅问题啊， 冇一成啊，零三年已经系要三成噶啦， 一成嘅咋。沙士 就我知佢另外借两成俾你啊嘛，手头边有一成。 喂，碌卡都买得啊！嗰阵时你又搵嚟讲我追赎啊， 新楼 咯， 新楼 咯， 嗰阵新楼嚟， 嗰二手楼嚟噶嘛，世纪嗰啲， 世纪嗰啲八百万嘅都唔好讲啦，梗系讲紧啦， 我 去睇 新 楼啊， 新楼得，新楼佢送 呢啲唔好讲啦。即系嗱，我第一就话咧，唔系呢样嘢，唔系冇钱俾首期啊，系你冇钱买楼，因为当时嘅经济唔好，你工都冇得做噶嘛，你点会走去买楼啫？呢样嘢就系即系多余。 同埋我唔会帮你做按揭。 呢个开玩笑嘅啫。 你冇嘢做，佢唔会做。 但系有啲人真系因为呢个原因，楼价贵买唔到楼而选行真应嘅。但系而家你就俾佢呃咗啦。 系， 点解俾呃咗咧？你睇到啊？ 唔系公屋，佢哋冇选过梁振英，因为佢都冇投过票。 唔系啊，民意嗰度选咗啦，对唔住啊，民意嗰度选咗啦。 系嗰啲民意，我同佢唔使假。 喂，对唔住啊，共产党就Q 仔，我真系顶你唔顺。今次梁振英点解做咗特首啫？就系因为民意支持佢嘛，佢想同阿爷讲嘛，因为唐英年冇民意啊嘛，你乜即系间接选咗佢噶啦？阿鬼叫你人民意调查嗰时俾阿钟庭耀啊帮佢助选咩？根本就唔应该做啲民意调查， 梗系唔应该做啦。因为点解你得 A、B 餐食，咁可能个想食 C 餐噶嘛？ 摆明就系因为民意又上到位啊嘛，即系你间接选咗佢咯。喂，五廿几个 percent 民意去最高要去到成七十个啫嘛？ 冇 五十几啊？唔系，我系选举期间啊， 最高五廿几， 五廿几， 应该冇。 嗰时唐英年系十几， 佢慢慢爬上去噶嘛，初咗好，初咗好， 倒转啊嘛，两个直情倒转啊， 倒转， 直情完全一个 mirror 一个就爬上，一个就跌落， 直情块镜嚟噶，全将系唐英年最初嘅民意咧，就落咗去梁振英度。梁振英嗰啲最低嘅民意去唐英年度，咪咁因此而上位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咪即系香港人间接选咗佢咯。啊，仲有一班记者啊嘛，尤其是后生记者啊嘛， 后生女记 者妹啊嘛， 女 记者妹咯， 都唔系就后生，有啲即系 就全部因为好憎，唔系佢哋唔系中意梁振英，你又唔好讲到好似中意佢咁。 我冇话中意， 佢哋好憎唐英年， 唔 系佢哋好憎唐英年。认为是腐败， 嗯， 佢代表咗地产 霸，因为唔系女性有阵时系因为 喂奇怪，点解有人话阿唐唐咧好有官威啊？真系， 唔系佢多余啊！嗰啲人系 唔系女性系咁啊？佢因为非民啊嘛，系 几样个原因，因为佢不忠啊嘛，对婚姻不忠 啊。 第二样嘢，佢系代表咗腐败啊嘛，代表咗个霸权主义，因为 梁振英选举嘅时候咧，就搞到个社会分化啊嘛，系一个仇富心态啊嘛。 即系你又牵涉到出身嘅问题， 个个想变， 即系错在佢老豆有钱， 唔系呢个问题，仇富心态、啊，有钱可以好似 Warren Buffett 咁咧，冇、啊、人会觉得佢系为富不仁啊。就算标基啊，佢标基实就算点样喺嗰个科技界嗰度喺 IT 度垄断， 好乞人憎噶，垄 断都有人都系觉得好人噶。系 OK 嗱、嗯，呢个系两样嘢嚟嘅，但系今时今日点解要讲咧？啊！就话你俾佢呃咗嘛，一广告翻嚟话俾你佢点样呃你啊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拣啱股票，睇啱四方。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2012年立法会选举由7月18号至31号接受提名，获提名人士必须年满21岁。已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并且符合选举法例的其他提名资格，为香港立即争取提名啦！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7:47。 梁振英呃咗你啊！梁振英点样呃你呢？大家喺未选特首之前有个憧憬咧，就梁振英上场咧就会打击呢个地产霸权啊，就会控制个楼价啊，包括咧就唔俾啲外地人嚟买楼嗱，好多啲措施咧。啊！啲市民咧就 港人港地 拍烂手掌嘅，咁、啊、你而家睇到佢啦。嗱、啊，公屋居屋遥遥无期。啊，而家就话咧，氹埋啲僆仔喺五年后咧，先攞5000个嗰啲劏房出嚟啊，租俾你哋先。 唔系最唔系而家即系有个青年宿舍，即系有3000个单位。 五年后嘅都要起噶。 唔系已经完成嘅， 有啲系可以改 都要时间，你唔好信啦。学我做嘢系好慢嘅，冇5年都2-3年啊。 嗯， 冇可能嘅。喂，你话派钱仲容易啲，你话呃啲老人家派钱俾佢哋，派2200蚊。嗱，第一个问题咧，2200蚊咧，好多老人家就好老嘈啊。佢你既然派得个2200蚊，你还都使咗60亿，还掂都系你请客，市民付钞嘅，点解唔直情将生果金就改全部变做2200蚊？ 嗯， 啊，如果70岁之前，你要攞呢、這个。双倍嘅唔系做一个审查，大家同意啊？但七十岁以后，如果攞晒嗰金，你咪照俾2200啦，咪孤寒做乜嘢啊？嗱、嗯，呢样嘢啲人都唔多谢佢噶，啊 ，OK。跟住咧，啊，讲人讲地就而家冇咁嘅必要啦。而家重大镬一样嘢咩咧？啊，今日睇报纸啊，原来去考虑喺将市区嗰啲勾地表里边嗰啲土地咧，个地积比例提高啊。 嗯。 即系可以起多啲单位啊！ 哇，咁咪多啲屏风楼？ 咁咪系咯，你原本过去咧，曾荫权嘅政府咧嘅时候咧，就将所有市区嘅楼咧啊，就降低个地积比例嘅，就系因为屏风楼嘅问题啊嘛。啊，而家唔系啊，而家全部提高翻个地积比例啊！咁我咪即系话俾你听， 咪 益地产商咯。咁所以咪要买地产股票咯。啊，你赢佢唔到嘅，你咪参加佢咯。你冇钱买楼咪买地产股咯。你冇钱买地铺咪买地产嗰啲收租股咯。嗱、啊，希慎就你有个大场开啦。啊，呢、這个轩尼斯道啊，吴刚正继续霸住个海运大厦啊，时代广场啊，新鸿基有 IFC。太古又太古广场，喂，你冇钱买铺咪买商场嗰啲股咯，买收租股咯，唯一系咁啊！呢个世界有咩办法？ 嗯， 喂，而家你摆明梁振英咧，就系所有人 如果喺个特首选举之前，认为梁振英上场系会打击到楼价，系会咧同呢个地呢、這个地产霸权啊挑战嘅，甚至乎开战嘅，对唔住，你俾人呃咗啦。嗱、嗯，佢一上任之后去个中联办，去见个曾荫权，但系好多人唔知道，过去嗰十几日里边，佢拜会过啲大地产商。嗱，我哋咧，辉哥咧就整咗条题，俾咧特首办嘅到而家冇回复啊。书面答问题都唔使去打电话嚟讲啊！ 佢可以净系见阿成哥公开，即系琴日市传去见郭醒，但系好似都冇公开啊！ 唔系啊，而家我哋问嗰条啊，唔系市传啊，我唔系讲传闻啦，系我哋去问啫。你上咗场之后，你拜会过私人拜会过边几个财阀、边几个地产商？嗱、有冇去见过长江？有冇见过新鸿基？ 公开报纸卖过， 卖过啦， 卖过啦。长江父子见 长江，咁你有冇去过新鸿基咧？有冇去过恒基咧？有冇去过新世界咧？有冇去过信和咧？ 同阿蛇仔成日都见啦，自己有 咪都要讲噶。尤其是你有冇见过新鸿基？唔系啊，嗱，唔好开玩笑啊！你有冇见过新鸿基？我只系问一样嘢，你有冇见过新鸿基郭氏兄弟？ 系， 因为有案在身啊。你特首见佢系现立铺皮噶，即系不极度不合适噶。 因为有问题咧，因为而家嗰个控罪都唔系一般，即系觉得系即系唔系呢个行贿或者系贪。 唔系佢唔可以去见咧，总之嗱，我而家问佢有冇见啊？啊，到而家都未复啊，辉哥系嘛？ 嗯， 未啊，坐你嘥气嗱。书面问题，你话以前曾荫权嘅政府系点样样？你有咩问题 send 去特首办啊？每日啲报纸咧喺佢临落台前嗰两个月咧，张张报馆、传媒机构日日怼几廿条问题问佢，喂，条条都复嘅。喂，而家想问一下梁振英，我哋问你，你有冇拜会过新鸿基？到而家都未复，未复咧，对我哋呢有阴谋论嘅人嚟讲，未复即系有咯。未复就即系有啦，即系等于我哋话林，等于我哋话林郑月娥啊，为咗保阿麦齐光啊，闭门会议，同啊特首同埋啊。呢、这个袁国强闹到面红耳热，甚至话劈炮添，到而家未回应噶。 系 啊，冇回应到佢有又冇噶。嗱，同一道理，你如果唔回应，咪即系有咯，又系。 嗯， 啊，即系好简单嘅。呢、这个世界就是、你如果冇做嗰样嘢，有人问你，我冇做过。如果你话我不予置评或者唔答你咧， 佢同啲传媒高层就有话否认啊。 佢否认咁样，公开唔敢否认噶嘛，仲要讲埋啊，闩埋门啊。 高层食饭，佢有份出席嗰个吹风， 仲要闩埋门啊，话明喺个会议里边讲嘢不可引述啊。咁你讲乜都得啦，咁你话冇唔可以引述咪即系冇啦。嗱，你还阿辉哥一个清白，阿辉哥有去个吹风会噶，佢翻嚟咧守口如瓶啊，佢乜都冇同我讲啊，我亦都冇问啊。你琴日同个传媒高层咧，就某机构啦吓，你唔好讲人个名啦。 我唔会讲人个名。 你同佢食饭，佢话晒俾你听啦。佢又好关心我啲选件啦。啲林郑月娥大佬，佢做政务司司长，喂，你点解成日咁关心我选件？关你咩事啫？喂，你唔好讲阿梁振英选件，你唔好讲阿唐英年选件，你系要讲我。每一次我写篇嘢咧，每一次我闹完佢，佢就喐我噶啦。喂，大佬，而家被迫害啊！好在我有个咪，有支笔，有地盘。如果唔系普通市民百姓咧， 你用巴闭有英文嘅地盘，有中文嘅地盘。 喂，如果系唔系啊？如果系啊，普通人啊就俾佢玩死噶啦、啊！我而家唔知去边度投诉啊！我而家俾人逼害，我都唔知去边度投诉。 你向公共投诉啦，而家 咪唯一系咁咯。啊，即系仲好一样嘢咧，就死唔断气嘅。 睇翻点解针对你啊？你支炮够大啊嘛？ 嗯， 喂， 仲有一样嘢， 佢质疑，佢质疑我一样嘢 啊！ 佢就你有寸劍，你點可以批評梁振英呢？第一，我唔係特首；第二，我冇唔認。喂，我日日都講我有，我有，我有，我有，咁點先得㗎？喂，而家講緊誠信， 你有跟進緊㗎嘛？ 係啊，我依法辦事。喂，你有啲人話咁，你點啊？我喂，香港有法律咁啊，我咪跟個程序去做咯，做咩啫？嗱，呢啲私人嘢就唔好講啦。但係梁，佢就成日攞我啲嘢嚟講。喂，大佬啊，我鹌鹑嚟嘅，你唔好恰我，你系 C S 嚟噶，你有枪噶，你有权噶，随时拉人噶。 呢个斗争逻辑嚟嘅，你冇见早几日呢个两张外国报章都系大呢个头版咧，就是、批评下所有泛民，即系嗰啲议员咧，都系有 僭建。系啊，今日 所以你有僭建咧，你又冇资格。 今日俾人踢爆咗啊！今日俾人踢爆咗啊！嗰啲相张张报馆一样嘅。咁即係有人发放啲图片囉，咩有人又话係西环囉。 咁、你呀 唔係自己影㗎。咁两份。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左部呢影相都唔费事。就登官式官方图片。 喂大佬啊，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有寸劍，你就唔可以批评梁振英嘅寸劍咧。呢个逻辑啊，讲 唔通 啊，放屁啊，即系等于 Q 仔有俾差人，有冇人未俾差人差过牌嘅先揸车、啊、超速好，违例泊车好 ，jaywalk 好、啊、踩单车冲红灯都要抄牌。咁因为你俾人差个牌，你就唔可以批评政府嘅嗰个运输嘅政策、嗯，你就唔可以批评警方執法，因为你有案在身。 因为你七一号咧上个街，咁于是你又唔可以批评咧警方、那個。 我有一次就系差牌期间，我质疑个警察嗰个差即系差个牌嘅合法权力噶嘛。 唔得，因为你又俾人差个牌，你唔可以质疑。 我质疑嗰样啱 啊， 即系 唔系啊？我用翻啊林郑月娥逻辑啊啦，嗱，如果仲有个逻辑仲离谱嘅，你林郑月娥抛妻弃子， 嗯，冇抛夫， 抛夫弃子， 唔系搞， 你估你系黄山素基咩？黄山素基就个老公同两个仔喺英国，佢又系个老公同两个仔喺英国，但你唔系黄山素基嘛？第一，我讲唔使你牺牲，嗱唔紧要，我唔批评你私人嘅嘢，你抛夫弃子，你屋企人接受关我哋咩事啫？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你做政务司长，因为你抛夫弃子，因为你系太空人，因为你仔喺英国读书，咁你系咪唔可以批评人哋就住一啲一家团聚嘅政策啊、亲子嘅问题啊，甚至乎啊，系咪爱国爱港啊？喂， 你 就唔讲得 哇？咁即系第日开会好多嘢都要避席噶 啦。 系 咯，你点讲啊？ 喂，即系调翻转头咧。 即系唔系我用翻个逻辑啊？即系佢话我有寸剑就唔闹得梁振英，咁、哦、你自己抛夫弃子，摆低老公仔女喺英国，咁你乜嘢都唔讲得啦？嗱，香港教育问题你唔讲得， 嗯， 啊，仲有好多高官啲仔女全部喺英国读书嘅，嗱、啊。咁又唔講得， 反而教育咧，教育就 教育佢又唔講得，又佢範疇喎。 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去全部都喺外國讀書，咁點接受國民教育咧？ 嗱，呢個問題唔係啊，我唔係用翻啊，我都冇拉咁遠，即係用翻啊呢、這個呢、這個咁嘅以權謀私、濫權嘅政務司司長。喂，佢嘅邏輯咧，就佢唔可以講特教育政策，佢唔可以講一家團聚，佢唔可以講醫療。乜嘢都唔可以讲嘅， 呢个世界就乜嘢，唔系所有人都唔讲得嘅，因为点解咧？ 乜嘢唔讲得噶啦？ 你要圣人先至讲得嘢。 喂，呢个白痴啊！呢个圣人先讲得嘢。我话俾你啊，好乖嘅，信报一份知识报纸啊。我每次写完啲文章批评佢啦，或者梁振英咧，佢有五毛党嘅，佢哋信报都有五毛党嘅，呢五毛党就上嚟喐我噶，好威过人嘅。我而家 因为信报里边都有一啲，因为信报个网啊，即系 个网。 我咁啊唔关事，因为点解咧？五毛党系一个专业嚟噶嘛，系咪先？佢负责睇晒所有啲网啊嘛。所以自动 负责咧就去系提供另类意见啊！ 嗱咁啊，讲翻呢个地产啊，嗱，仲有咧发展局局长个位，而家咧就揾 好笑啊！而家真系 咁，你揾陈茂波去做，最过瘾佢哋啲比尔不伦啊，又系逻辑混乱。佢点解林郑月娥做咗发展局长？点解陈茂波唔做得？嗱、嗯，做局长有两个条件，一系你熟悉政府嘅政策，嗱、 嗯、 呢、這个就系林郑月娥嘅条件，佢熟悉政府嘅政策。一系你系专业人士，嗱、 嗯、 有专业职系嘅，你陈茂波两 有相关嘅专业职， 两都唔系啊，因为 唔系陈茂波乜都唔系， 佢又唔系 A.O. 未做， 同发展局嚟讲，佢乜都唔识，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嗱，第一陈茂波就系自己有，即系梁振英条马头马啦，而家佢系双失，立法会原来冇得做，本来益佢嘅俾个副财政司司长去做咧。嗯而家冇得做，咪要关照佢咯，即系摆明要关照佢啦。但系第一呢度用人为亲啦，啊，第二样嘢你揾一个唔适合嘅人去做呢份工，即系话俾你听，你根本揾唔到人，啊，你又唔系政务官出身，你未做过官，咁你点去做局长咧？好啦，你又唔系专业人士，啊，你话高永文啊。喂，大喊十假假地，佢都做过医管局，佢都系医生。 咁啊，唔系假真嚟嘅， 唔系佢医管局都系鹌鹑嚟嘅人。 你唔 可以做过总， 都系医管局啊嘛。 佢未做过 CEO 啊嘛。 哦， 你同以前嗰啲唔同啊嘛。啊，你同阿杨永强嗰啲唔同啊嘛。杨永强做呢个局长之前， 周一 乐佢系 做过 CEO， 佢系高永文个上司。 即公平啲，周一乐都系即公平啲。 周一乐啊，喂，周一乐做院长啊。 高永文已经系民望最高嘅，好似仲高过阿 林郑月娥 啊。 嗰啲呃人噶， 嗱你又 大喊十啊嘛，喂，仲有呢个系，喂，呢、這个系真系随口噏，你净系噏到高永文个名噶咋？啲局长你未识边个啫？ 唔系，即系咁噶，你客观地啲嗰啲文望咪即系啲人熟悉佢个名 字，咪系咯，我咪咁讲咯， 系咁讲。 咪沙士嗰时候我益佢啊嘛，日日上我哋嘅节目咁啊，大佬啊！ 跟住反转猪肚啊嘛，你明唔明啫？唉、哎，节目时间够啦，娇仔又翻翻大千台啦，你娇人买地产股啊，真系。 O K， 冇得倾噶啦，唉。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星期二曾经前往北京会见国家教育部部长袁桂仁，不过特区政府未有公布有关消息。国家教育部在网上发新闻稿，指吴克俭在星期二获教育部部长袁桂仁接见。袁桂仁说，随着香港和内地关系日趋紧密，期望吴克俭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地的教育交流。吴克俭就感谢国家支持，表示会同教育部紧密合作。政府新闻处未有公布吴克俭的访京行程，只是说由于今次是礼节性的拜访，双方会面约一个钟，没有任何传媒采访安排，所以无需通知。天主教香港教区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九月的新学年，教区的中小学不会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声明说，天主教香港教区已经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审阅教育局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在小组未有具体建议之前，全体教区学校不会在新学年推行国民教育。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昨天开始，在提名期的第一日，一共接获39份的提名表格。其中地方选区接获23份的提名表，当中以新界西的参选名单最多，共有9张。新民党、民协、公民党、街工和民阵各有一张的名单，挑战分拆3张名单参选的民建联以及工联会的名单。其次，港岛区有6张名单报名，分别是民主党、新民党、自由党和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卢永乐争取重返议会，另一名参选的是独立人士许清安。九龙东和新界东分别收到3张的提名表，九龙西就有2张。功能界别接获16份的提名表，其中新增的超级区议会界别一共收到4份的提名表。工联会派出陈婉娴出战，民建联的刘江华和李慧琼就分2张的名单参选，湾仔区议员白允琴就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美股收市全线上升，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重申必要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经济，言论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908点，升1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4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2点，升9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高收，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普遍升幅超过 1%。一架载有几十名以色列游客的旅游巴士在保加利亚黑海城镇布尔加斯 Burgas 的机场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32人受伤。保加利亚外交部说，相信是被人在旅游巴士上放置炸弹。当地传媒就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三下午的5点几，旅游巴士当时停在机场大楼的停车场，车上有40名的以色列游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现在录得的温度28度，相对湿度 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七月十九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广告牌先吓，咁啊，港岛区嘅告示打到过海系啦，见到啊，只系去到广告牌噶咋。咁呢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啱啱到呢个交易广场嘅啫。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理工湾位。咁啊，至于个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是啦，放暑假啦嘛，现时都未有龙尾出现噶。好啦好啦，睇埋新界区啦，思瑞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都系正常噶吓。嗱，琴日就香港两大城市开锣啦，哎呀，唔系赛马开锣啦，九月先啦，朋友仔。嗱，琴日立法会提名期开锣，同埋一年七日嘅书展开锣啦。嗱，佢哋虽然啊两样嘢风马牛就不相及，但系咁啊好多相同之处噶系嘛。嗱，去书展嘅朋友仔，佢哋会拖住个大箧去报名啦。啊，另外参选人士就手持标语啊，系啊。是啊，仲有啊，市民嚟见到政坛偶像，又或者书展里面嘅作者，大家都会抢住去影下相咁啦。嗱，佢哋嘅意念都相同嘅，只不过一班用文字表达，一班用说话表达。啊，你会支持边个啦吓？系啦系啦，放长双眼睇睇啦吓。好，揸紧车个位，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中国奥运女排最后十二人大军名单包括了双羽的主将王一梅，这样无意为球队打了一支强心针，因为早前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王一梅的缺阵确实大大削弱了球队的功力，主教练宇国敏亦都因为这样受到不少的批评。今次奥运教练将之前大奖赛的主攻手范琳琳在奥运大军名单之中剔除，很明显就是将希望压在王一梅身上。近年中国女排的成绩备受批评，看看伦敦奥运他们可不可以一洗颓风了。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现在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还有八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姜太公封神你睇过未？东星粤剧团打破开埠纪录，封神榜首现香港，台柱御东星御玲珑联同139位红伶同台演出，勇破十绝阵，大破万仙阵，场面壮观，千载难逢。设有抽奖送出法器天福寿消灾难，7月24至29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门票现已于各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欲购从速睇封神榜。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为什么要说有官司在身不讲真话？ 拉布浪费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费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零八分。 嗱，你而家睇到嘅嗱，第一，梁振英就呃咗你。如果大家喺选举特首选举期间啊，误信咗梁振英上场咧，系会压抑楼价嘅，系会向地产霸权挑战嘅。对唔住啊，你俾人呃咗啊！而家咧倒翻转头咧。啊！睇到昨日《文汇报》啦，都话因为梁振英嗰个所谓嘅答问大会，其实就一个迷你施政报告啊！因为佢呢个施政报告咧，啊，就使到个股市咧应声弹起333点 ， 而呢个股市升咗300几点咧，主要啊，大受到地产股升势啊，所影响嘅嗱。今日又睇报纸睇到，本来话要控制啲屏风楼，将市区发展嗰啲楼盘嗰啲土地嘅地积比例降低嘅，而家唔系啦，而家又要将佢提高啦，咁即系继续起屏风楼，继续起嗰啲咧高楼大厦， 咁地产商呢又继续呢赚到盆满钵满。所以如果你对梁振英有憧憬嘅话呢，对唔住，都系嗰句，你又俾佢呃咗。发展局局长呢、這个咁嘅麦齐光阴公冇一捞做咗12日就辞职。而家搵人做呢，而家终于搵到啦，搵到边个呢，就一条同发展地产完全风马牛不及，亦都唔系一个政务官出身，对政府运作完全系陌生嘅陈茂波，一个边 counter 一个会计师走去做发展局。咁我问你啦，第一就系话梁振英一定要益自己有，因为如果唔系咧，陈茂波阴公啊做咗双失。老实讲。梁振英如果要重组嘅政府架构，喺十月嘅立法局，佢再攞翻立法局嗰度咧，就算拉布好乜都好啦，出年一定搞得掂嘅。如果要去马，一定搞掂嘅。OK， 个问题就话连呢几个月啊，这个陈茂波都挺唔到，个原因系咩？一 系咪应承 咗？可能陈茂波挺住开饭几个月冇嘢捞咧冇饭开。二，因为根本咧就唔会去再重组佢个政府架构噶啦，咁要揾翻个位俾阿陈茂波做。嗱，陈茂波何德何能做发展局局长？如果啲听众有意见，当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嘅。嗱，呢个咁嘅鹌鹑咧，走去做发展局局长咧，真系啊匪夷所思嘅。仲有呢个特区政府咧。可能都冇嗱，第三个理由，多谢刘宇华提倡。仲有一个理由就是、根本揾唔到人。三个理由有啲人咧就提嗰啲名咧系废嘅。呢、這个系香港嘅嘢可以不理。如果你听下香港嘢，你咪听新城咯。如果听想听鹌鹑呢、這个叫咩名话？陈茂波讲嘢就是。一阵间去商台有乜所谓啫？我哋都话你中意听嗰啲人喺度口噏。 招鸡啊，梁振英嗰个班底 啊，有啲多口，有啲人系多口。喂，张振远唔会同你做咩？ 佢唔行一件事啫嘛。佢 喂，唔会就唔会。你讲咩做咩？呢个世界我想做李嘉诚咁，我可唔可以去申请嘅？冇嘅，有啲人系唔做就唔做，冇得翳嘅。嗱，当然今日阿香佢喺星岛嗰、那个嗰、那个专栏香雪辉就话有人提供四个可能，点解唔翳啊？郑耀华出嚟做，郑耀华话咗唔做就唔做，翳出嚟做咩啫？人哋话唔做就唔做，唔做就唔做噶啦。跟住又话叫周腾华做，周腾华都话咗唔做啦。 邱腾华系 邱腾华 系 咁仲有边个啊？ 仲有个佢建议就话，不如譬如系咪将而家嘅环境局长黄锦星系咪调啊调位咯，同阿邱腾华。 咁又咩？咁又跟住张振远咯， 系咯， 咁多余啊！ 仲有或者 话 何永谦添， 三个都唔会做。咩何永谦叫做特首版主任？如果佢做特首版主任，我谂啲 A.O. 都唔会听佢电话，就咁简单嘅啫嘛。喂，唔使谂啊，唔好喺度帮佢谂嘢啦。点解啲人要帮佢谂嘢先得噶？梁振英梗系叻过你啦，佢唔叻，有咩可能做咗特首啊？话你啲人走去帮佢谂嘢，即系而家我哋只可以分析嘅，唔系帮佢谂嘢。三个可能性。一陈茂波挺住开饭，二冇人肯做，三佢个政府嗰个重组架构，取消咗噶啦，唔嚟噶啦，冇三个原因咯。咁讲完噶啦，我哋做评论员就系咁啊，讲完噶啦。你点解要帮佢嗱度桥啫？你要度桥，你咪走去做行政会议员咯。 CPU 得 去 CPU 咯，咁咁简单啫嘛。咁你而家问题就系你揾个陈茂波去做，即系话俾你听咧，仲有一样嘢。即系发展局咧，净系睇数嘅啫，搵个会计佬去啊嘛，咁啊冇嘢咁啊，起多啲屏风楼咯，益多啲地产佬咯，官商勾结咯，做多啲发水楼咯，咁你有啲发水楼，政府有益噶，嗱，所以好多人成日讲地产霸权，地产霸权咧，佢哋根本唔识做地产嘅啲人，废噶，我话俾你听，发水楼又好，增加地积比例又好，你知唔知收边个会得益啊？除了地产商之外， 边个得益？咪用家得益啊！ 白痴，用家俾你呃仲得益。你林旭华真系过人，你怪得你帮地产佬打工，我而家话俾你听。喂，政府得益啊！嗱，佢卖地卖贵啲啦，幅地，因为地积比例提高咗啦。第二，你知唔知点解会有发水楼嘅？点解政府容许有发水楼出现嘅？ 因为你买楼贵啲，印花收多啲噶嘛， 样都多啲。 咪就政府其实就系最大嘅地产霸权，啊、所以有人话反对地产霸权，针对地产佬当然啱啦。但其实罪魁祸首就系政府官商勾结喺背后背书啲地产佬阻咩啊？叫做咩啊？ 点啊？ 立得就立咯，咁、 哦、 简单咯， 成日都讲。 上下其手咯，喂，好多人唔明呢啲嘢啊嘛。其实香港政府本身嘅特区政府由头到尾就系地产霸权，就咁简单啫嘛。咁你而家再揾个鹌鹑去做发展局局长，咁仲唔系想益地产佬？嗱，仲有一样嘢，呢个政府冇规冇矩嘅。嗱，不单止你真系答问大会，就将佢变咗做一个施政报告。嗱，呢啲唔好讲啊，打尖啊！呢、这个五司十四局夹硬闯嘅立法会又系冇批冇矩，仲有你吴克俭作为问责官员有规有矩嘅，如果你离开香港要登宪报嘅、啊，又冇事先张扬，啊而家又话去咗北京，咁去北京做咩啊？去北京咪倾国民教育啦，嗱、啊，所以咧点解嘅呢？家长又好叻嘅，点解拣学校咧、嗯？你而家睇到嘅天主教学校话，我哋喺今年嚟紧嘅。嘅新学 基督教都系 唔会教， 系 唔、会教国民教育噶。嗱，而家揾学校咧，啊，第一样嘢问佢哋间学校教唔教国民教育先，教咩国民教育先？啊，问咗先好去啊。尤其是嗰啲咧，啊，成日想氹你去读嗰啲学校啊， 系 又惊杀校咁啊，收唔够学生。啊，仲有一样嘢又系冇规冇。 但系你记唔记得啊？我呢个吴克俭咧喺答呢个系一啲记者嘅提问嘅时候咧，定家长提问我都唔记得咗啦。佢系话。如果你熟悉国情咧，你哋揾食都好啲啊嘛吓，几 入民建联啦，如果想揾食，咁啊仲何容易讲？入民建联入呢个工联会咪仲好？嗱、啊，话呢个特区政府点解冇规冇矩咧？财政司司长系边个啊？ 曾俊华咯， 佢可以话曾俊华咧，而家叫 acting 发展局局长， 佢兼埋， 唔系啊，佢而家出个 title 系 acting 啊， 唔系啊嘛， 即 系降 级 咯，好多级。啊！ 喂，离谱啊！一间公司嘅总裁，啊、你话俾佢而家咧就处理总经理，咁、啊、即系话俾呢条鹌鹑咧，佢职级系低过总经理嘅。喂，大佬，原来而家曾俊华被降级，喂，呢、這个咩政府嚟噶？冇规冇矩啊！你明唔明啊？呢、這个政府完全系不知所谓，咪由外行人去领导内行人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 ，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滴水成河，坐苗成荫，为明日世界投资，爱在当下。 成功的投资应该将目光放远，以获取最大的回报。马会亦非常之认同这个观点，投放大量的资源在教育发展，鼓励同学好学不倦，为香港孕育无数杰出人才。而一众获颁香港赛马会奖学金的精英更加是成绩卓越，并且积极效法马会致力服务社群的精神。我就请了三位奖学金得主来分享一下了。首先有请司徒健同学。 拿到马会奖学金的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理想，我是很肯定地说一句，我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奏家的。那很庆幸我现在就入了香港中乐团。 那黎玉森同学你呢？ 因为有了马会的 scholarship， 我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努力读好我的书，以及去做更多的社会服务。 仲有林之英同学。 我真的很多谢马会，因为如果不是马会的话，我是没可能识到这么多，看到这么多，还有得到这么多。 这么丰盛的教育成果，大家都可以亲身见证。 行善的信念，祝福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奥运会来到第30届了，纪录不断被打破，开幕礼亦都一届比一届盛大。这些转变是不是好呢？是不是成为第一个访问到金牌运动员的传媒就算成功呢？奥运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媒故事呢？星期六黄昏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奥运篇，今集有两代的奥运主持李德能、麦嘉欣从另一个角度看奥运。 他不敢俾你知佢吸毒，佢唔想有人知佢吸毒。无论系自己仔女，定系隔离邻舍，都要帮佢哋向毒品说不。每个人都要认清毒品嘅祸害，提高警觉，及早发现吸毒嘅问题，打嚟186186，帮下一代向毒品说不。企硬，剔嘢衰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如果不是内地的教育部咧，琴日突然间公布话，本港嘅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咧，前日17号啊去咗北京会见教育部长阮桂仁咧，啊。就冇人知道嘅。咁啊，袁桂仁咧，即系呢个内地嘅教育部部长咧，就祝贺吴克俭嘅任命之外咧，就话双方咧讨论过两地合作交流。咁呢个部长咧就希望吴克俭咧领导教育局咧凝聚共识，推动两地教育交流同埋合作。但系公布咧就冇披露双方有冇就住国民教育嘅课程啊作出讨论嘅。嗱，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如果唔系内地教育部踢爆咗咧，我哋根本就唔知道我哋有个问责官员咧，啊，静鸡鸡暗度陈仓，啊，走咗上北京。 喂，点解我哋新闻处唔系好似内地咁样发布呢啲信息嘅咧？吓， 有规有矩噶嘛，咁、啊、你要卖宪报噶嘛，你离开香港要， 啊，要搵人替噶嘛，系嘛？ 而家冇规冇矩嘅，话俾你，而家呢个政府都话俾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嗱，高永文。啊！就去电台接受访问嗰阵时就话咧，啊，佢就唔会搞嗰啲叫劳斯莱斯嘅公营医疗。嗱、啊，我想问下听众啊，我哋电话18721111，曾几何时我哋嘅医管局啊或者公营嘅医疗系劳斯莱斯级嘅先？嗱、啊，我哋只可以讲一样嘢，医管局服务系好， 系， 但就肯定唔系劳斯莱斯。 啊 但系换一句话嚟，高永文即系话俾我哋听咧，你都唔使谂杨永强时代啊，嗰种医管局嘅服务啊嘅规格啊，你都唔使谂啦，因为嗰种咧而家就俾高永文咧标签为劳斯莱斯级数，即系话俾你听咧，你冇钱咧，你就一定要排队噶啦，你冇钱就一定要轮米噶啦，啊，你冇钱就一定要食平药噶啦，啊，以前杨永强时代啊嗰种医即系。医管局的服务规格呢是一去永不复返的。喂咁都得。喂我哋唔明呢几时我哋香港市民个公营嘅医疗服务系可以去到劳斯莱斯级。咩叫劳斯莱斯级公营医疗服务呢就养和医院就系、是。啊嗰啲有钱佬入去住啊好似何鸿燊啊陈廷华啊嗰啲就叫劳斯莱斯。我哋香港人几时享有个劳斯莱斯级嘅公营医疗服务啊即系话俾你听咧，高永文已经事先张扬啦。琴日啊，佢电台讲咗啦，你唔好期望有劳斯莱斯级嘅医疗服务。喂，我哋市民几时有期望过劳斯莱斯级嘅服务嘅？亦都从来冇接受过。你唔好喺度冤枉我哋先得嘅，大佬。 咁我哋医管局嘅服务算唔算优质咧？ 你可以话好，好嘅意思系相对嘅。你同以前50-60年代。点解粤语片成日话啲人要去卖血啊、卖肉啊、卖仔啊，都系为咗啊 个老人家有病， 唉，成日话有肺痨啊嘛， 有肺痨要去医，点解唔去公立医院呢？啊，嗰阵时有句难听嘅嘢咧，就入公立医院咧就打直入打横出。啊，喂，当然同嗰个时代比医管局梗 系 好好多啦。系啊，我哋都成日赞医管局噶啦，但系唔系劳斯莱斯啊嘛。啊，几时讲俾你系劳斯莱斯先得噶？啊，最多唔系龙运巴士喷黑烟嗰啲。 哇，人哋而家换啲新巴士啦， 我去买嗰啲九巴嗰啲啊，九巴冇回应噶。啊，运输处有冇回应过啊？阿辉哥。啊！运输处有冇回应过啲咁嘅黑巴士？点解可以随街俾佢走啊？啊！喂，呢、這个咩问题嚟啊？呢、這个喂，好多嘢噶。而家香港嘅人咧就好简单，个个学梁振英，呃得就呃，拖得就拖。嗱、啊，好似我哋都有啲网友都喺度追问我哋啊。啊！喂，呢、這个 Burger King， 嗯， 用啲过期嘅物料， 系 到而家冇回应噶。嗱、啊，所以话俾你听咧，嗱，我而家可以喺度讲，亦都唔怕。Burger King 直到而家为止被揭发去用一啲过期嘅酱料，到而家佢冇出嚟回应，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仍然系极大可能用紧嘅。咁你想去帮衬 Burger King 啊，食呢啲咁嘅过期嘅酱料咧，啊就 you 冧 you 啦。正所谓咧，分分钟咧就病从口入。嗱，仲有我哋揾麦当劳问过噶，我哋又揾 KFC 噶，揾晒连锁店噶，辉哥系嘛？冇人回应我哋噶，即系话俾大家听咧，你而家去啲连锁店、啲快餐店食嘢咧，分分钟咧，佢哋用啲过期物料。 系 嗱， 佢哋又好好叻噶，佢哋话只不过将个适用日期改动咗啫吓。 喂，呢啲又咩意思嚟噶？嗱、啊，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唔理啦，我哋不如揾翻啊呢、這个环呢、這个系咪食环局管理啲？ 系。 啊，辉哥，搵翻食环局啦！嗱、啊，佢嗰啲快餐店唔去管，啊唔回应，咁搵食环局问下佢哋有冇监管呢啲嘅咯？啊，运输处有冇监管嗰啲喷黑烟啲巴士随街行咯？ 嗯， 啊，点解你从呢个龙运逐一排啊去买一百架新巴士，咁啊以为可以啊一天都光晒啦？啊，将我哋嘅空气质素提高啦？啊，原来唔系，系将佢卖咗俾。九巴， 嗯， 而家随街行紧嚟噶， 仲要喺市区度添啊！以前就行喺新界吓吓， 喂，好多唔公道嘅嘢嘅，今时今日香港地，嗱，你地政处又系，阿辉哥又要揾地政处，喂，你知唔知嗱？领汇系黑人憎嘅，咁唔使讲，咁领汇大家都针对佢嘅，佢停车场咧， 嗯， 就空嘅， 吓、啊、又唔俾呢啲咁嘅巴士，但系呢啲 专营巴士拍入去啊， 拍唔得入去啊。 咁我啲巴士又冇地方拍， 啲校巴嗰啲咁样。 喂，呢啲咪要唔好，即系你一样嘢就话善用资源啊嘛。仲、嗯、有一样嘢好过瘾噶，你去金钟啊，咪有几间大酒店嘅。 嗯， 你有代客泊车噶嘛？ 系， 你知唔知而家地政署啊？因为点解有啲高官啊？ 系 去呢、這个啊金钟啲酒店食晏啊？ 系 见到塞车啊！ 塞车。 因为佢哋有司机嘛，坐 AM 车啊嘛， 系系， 就向地政署投诉， 系 啊好嘢啊，就话佢哋违反咗官契， 系 原来佢嗰大即系出边嗰个落车嘅地方咧，咪好大嘅， 嗯嗯， 可以拍好多架车嘅，拍一百几十架车都得噶，而家一架车唔准拍， 系 佢话嗰个地契嗰度咧个土地积用途咧个土地用途系唔系俾你我嚟泊车，系俾你我嚟做 circle 嚟嘅，啊咁啊而家 啲咁嘅高官真系， 咪就系因为自己方便咯。 佢应该学下伦敦嘅市长啊，踩单车翻工啊！你由呢个金钟个政府总部行去嗰个酒店有几远先？ 你叫 拖捞呀，真系， 其全部室内噶， 咪、啊、就咯、是，行咪得咯， 行到天桥盖， 咁咪就 去海富，跟住直去到金钟。 坐咩车啊？ 佢而家就话人哋塞住佢啊，就所有人都唔准泊车啊！喂，人哋嗰啲泊车嗰啲代客泊车喺度揾食嘅大佬，而、嗯、家、嗯、搞到点咧？啲客摆呢架车咧，仲系揸落去下边个停车场。嗱、 嗯， 第一就唔环保，第二香港地少，啊，你尽量善用啲土地啊嘛。 嗯、 啊，而家太古好似话佢告太古添啊，仲要 咁叻啊！ 喂，啲高官就系咁样噶啦。嗱、 哎， 我话俾你听，仲有一样嘢。 咁呢个又咁咩咧？ 嗰度 点 解塞车咧？仲有一样嘢点解塞车咧？你去嗰条法院道，你睇到嗰度十几年都喺中间都唔知整乜鬼嘢，嗰啲水马仲喺度啊！喂，呢啲又系个问题，你喺度搞紧嗰个建筑工程， 系 嗱不知所谓 嗱，同我冇关系嘅，我好耐冇去过 PPP 噶啦，冇去太古广场啦，因为泊车唔方便，所以同我冇关系。 如果你喺呢个海皮面咧，泊落去个地底停车场都行， 我地底停车场，我话俾你一样嘢，入到唞唔到气噶，会窒息 的，系啊系啊， 天热啊， 真噶。 啊，你去过啊？窒息真系会窒息噶。啊，你有哮喘就唔好落去添啊，会死人噶，我话俾你听。啊！嗰啲空氣又係有問題嘅。喂，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問題嘅。你揾呢個陳茂波走去做發展局長，喂，好大鑊嘅真係。 啊！ 將來就有啲窒息停車場會可能起多幾個嘅。 榮獲香港及亞太區最佳零售銀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時間係上晝8:30，共你與時並進。渣打帶俾你四個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財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星期二曾经前往北京会见国家教育部部长袁桂仁，不过特区政府未有公布有关消息。国家教育部在网上发新闻稿，指吴克俭在星期二获教育部部长袁桂仁接见。袁桂仁话：随住香港同内地关系日趋紧密，期望吴克俭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地的教育交流。吴克俭就感谢国家支持，表示会同教育部紧密合作。政府新闻处未有公布吴克俭的访京行程，只是话由于今次是礼节性的拜访，双方会面大约一个钟，没有任何传媒采访的安排，所以无需通知。天主教香港教区发表声明，表示在9月的新学年，教区的中小学不会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府遭受重创，在首都大马士革的国家安全总部受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国防部长拉杰哈和巴沙尔的姐夫、国防部的副部长舒卡特被炸死。内政部长和情报局局长等多人受伤，反对派两个武装组织都表示是他们发动袭击，相信是一名的保镖在会议期间引爆身上的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但双方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未能收窄分歧，但同意继续磋商。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延期一日表决处理叙利亚问题的议案。一架载有几十名以色列游客的旅游巴士在保加利亚黑海城镇布尔加斯 Burgas 的机场发生爆炸，造成6个人死亡，32人受伤。保加利亚外交部相信是被人在旅游巴士上放置炸弹。当地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三下午的5:00，旅游巴士当时停在机场大楼的停车场，车上有40名的以色列游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翻工时间噶吓。好啦好啦，睇返出面先有个坏车报告提返大家，咁呈祥道向返荃湾方向近呢个蝴蝶谷慢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㗎，龙尾去到泽安村嘅塞緊车，各位请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警察叔叔嘅指示啦。走返过嚟对面可以睇返港岛区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暂时两边都系正常嗰只㗎。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啱到交易广场嘅啫。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起身啊， 呢分钟排翻去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啊。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龙尾就学园街嘅。咁至于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咧，亦都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噶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呢分钟去到呢个电话机楼嘅，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新城市广场嗰边噶。系啦，讲到呢个国民教育，哎呀，唔好话学生哥惊啊，好多有良心嘅学校都惊惊啊。系啦，话说有成三分一嘅小学咧，已经系坚拒今年九月推行啦。梗系啦，见到你嗰啲好似样板戏咁啊，红领巾啊，黄领巾啊，迷彩军服，背雷帽啊，哇，仲要手持道具枪啊，哎呀，我仲认为有恐怖分子少年四射杀入香港添啊，真系人都惊啦，系嘛？好似话有人报咗警啦吓，啊，怀疑安排啲小学生军训啊，分分钟触犯刑事罪行噶。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你就唔使惊啊吓。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嗱，佢呢个名咧叫做汤伟柏，咁啊人称阿柏。 将来都会希望透过 Design Gallery 啦，可以俾其他唔同地方嘅人认识多啲，咁就可以合作下咁样咯。 嗯， 都有试过将我啲作品攞过去内地，譬如可能北京啊，都有展示过咁样咯。 嗯，系啊。咁嗰时开唔开心啊？即系有冇谂过，哇，我自己嘅作品可以去到首都啊？咁 会噶，都开心噶，因为其实自己一定做唔到呢个动作，系啊，咁所以变咗有个地方系啊，有人帮你摆埋，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熊猫养仔甚艰难。中国租借俾日本嘅大熊猫珍珍喺东京上野动物园生咗一隻熊猫 BB， 未够一个星期就离奇夭折，大家都感觉到好可惜。其实熊猫养仔系一件极高难度嘅事，初出生嘅熊猫 BB 仲未开眼，皮肤呈粉红色，重量平均只有100克，系妈妈嘅千分之一。在哺乳类动物来讲是非常罕见的。熊猫妈妈要吃大量的粥才够奶水去喂哺，一日至少有18个钟头抱住 BB 帮它保暖，因为熊猫 BB 的生命太脆弱了，所以100只熊猫 BB 里面只有一成可以活到半岁。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为什么要说有官司在身不讲真话？ 拉布浪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了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8，如果唔係因為有拉布呢，今日呢啊就已經有咗5C14局㗎喇。咁、所以大家如果就住拉布嘅問題，你自己嚟一個獨立嘅思考，就係話點解會有拉布，即係點解今次會出現拉布。第一就咩叫拉布先啦。拉布而家大家明㗎喇 ,Filibuster 呢就係話啲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為咗要阻礙一條法案嘅通過，一啲佢哋唔贊成嘅法案嘅通過呢，就用一個拖延時間嘅手段、就令到佢冇辦法呢提出呢三讀通過。 呢、這個 係一個手段嚟。 喺議會入面佢唯一可以做㗎。 這個、就係少數派唯一可以做嘅嘢。咁呢個所有議會都有㗎啦。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話要喺新嘅一屆立法會嗰度呢立法呢規範啲拉布嘅行為呢，嗱，话俾你听，咁样就等于剥夺咗一个议会嘅功能。 嗱、所以喺新候选人李慧琼就咁样主张 嘅， 真系。 所以喺新嘅一届立法会里边咧，嗱、我哋会陆续咧定一啲题出嚟嘅、就方便大家咧做个表，或者我哋摆上去 Facebook 度、你要选一个人嘅时候咧，先问几样嘢 ，kick 咗佢先。第一，其中第一条我哋而家提出嚟啦，你支唔支持即系钳制呢个拉布？制裁呢个拉布，嗱、呢个第一题啊，咁跟住仲有好多题嘅，包括国民教育啊，包括呢个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呢啲嘢啊，废唔废除功能组别啊，呢啲梗系要问啦、咁仲可以问埋李旺阳事件啊，好、多呢啲嘢咧，你要自己做个 checklist，、你先至好去投票啊，咁冇嘢嘅，各取所需嘅。如果你作为一个市民，你反对拉布嘅，你咪如果边啲议员赞成拉布，你咪冇选佢咯。但我而家可以话俾大家听，拉布就系一种议会嘅手段，合法嘅，有一个传统嚟嘅，亦都系少数派唯一啊！喺人多虾人少，或者少数服从多数嘅环境之下，点样佢利用嘅议事规则去阻碍一啲佢哋唔赞成嘅条例或者恶法嘅通过？嗱，咁今日你咪睇到咯，因为有拉布，所以咪冇咗5C14局咯。嗱、个效果就睇到嘅，个过程点样 agree 啊？即系你睇唔，你唔中意又好，乜 丑陋都好啊、 你都起码睇到个效果，效果系好噶嘛。就咁简单，即系等于呢、這个我哋而家坐喺呢度嘅数码港， 系 当时即系冇招标咁啊董建华俾人批评，就攞咗一幅地出嚟就俾呢、這个。少少超嘅发展，但今时今日睇个结果又好好嘅，对市民嚟讲， 想不到啊！ 嗱，当年如果你攞买呢幅地咧，嗰、那个库房嘅收益咧顶多 一次过啫嘛， 一次过80亿。但今时今日咧，我哋身处数码港咧，好多人都唔知嘅。数码港嘅商场，数码港嘅酒店，全部系政府嘅。即系个发展商咧，要将呢啲发展咗嘅物业咧，交翻俾政府。政府年年大赚大钱嘅。由我哋有喺呢度呢一啲做从事 IT 工作嘅 IT 行业嘅人又可以租到一啲可以负担得起嘅租金，又支持人哋创业，大家都要嚟下数码港参观下㗎。呢个数码港系政府管，唔系属于小超又唔系属于电信盈科嘅。另外好多人唔知贝沙湾啲楼而家巴闭啦。林毓华当年你醒嘅，初初推出嚟就4000蚊尺，跟住8000蚊。而家讲緊2万几蚊一尺。每买一层楼，个发展商要将嗰啲尺得益啊，65%啊，其实 上缴啊， 政府系发展商。而家我哋库房袋咗200亿。所以个过程呢，大家睇到系好丑陋嘅，甚至乎产生嘅过程又好丑陋嘅，但结果系好嘛。咁所以拉布都一样嘅，同一道理嘅啫。好多人呢， 喂，点解港铁又唔识用呢啲模式呢？ 其实系㗎，其实应该港铁又好呢、這个市建局又好呢，其实应该用呢个模式㗎。 几好啊，系嘛， 就倒返转头唔好益啲地产商啦。喂，諗下如果而家每一尺啊、喂，政府发展去諗每一尺佢收返65%系好过瘾 嘅。 咁当然政府就 take a risk 啦。市场有升有跌，但冇所谓㗎。你系咪都收返65% 呢？ 每一尺10000蚊你收6500。个发展商呢就代你去发展，攞返3500，仲有社区嘅建设。这个模式其实值得考虑。讲返立法会啦，喂， 一定要有拉布的，冇拉布唔得噶。嗱，嚟紧嘅选举咧就会就嚟进行啦。琴日开始咧，嗱日日开始，由呢几日开始咧， 铺天盖地 咁，日日都有人去咧，参加选举嘅， 报名， 去报名嘅，参加呢个选举嘅。其实辉哥，你有冇揾到选举事务处嘅？辉哥，嗱，选举事务处咧就有啲广告嘅，系俾钱嘅，谂乜公家钱。就最好啦，个个电台持牌人嘅讲嘅电台都要落噶。 嗯， 竟然够胆选举事务处有个鹌鹑。 嗯， 我啲同事走去同佢讲话，咁你有广告落，咁我哋 DBC 都可以落啦。 系， 佢话而家 DBC 仍然系试播中啊。 咩话？ 我俾紧牌费嘅哥 啊， 所以拒绝落啊。 系， 阿辉哥唔该打去选举事务处揾佢秘书长又好。咩都好，我要问下佢知唔知道？ 试播都有好多听众噶， 唔系啊，唔系讲你咁去试播，即系你唔系你，即系你唔系正式启播啊嘛。 啊， 但我哋系持牌机。 喂，佢唔记得咗， 我哋俾紧牌费， 去 政府要正式宣布。 系咯， 佢可以选举事务处话唔知道。 啊， 数码广播已经正式启播。 啊， 喂，呢啲系咩官？ 喂，咁呢个咪失职咯？呢个人。 喂，我唔介意叫佢狗官啦。 吓。 我即系你投诉我都得啊！我唔知佢系边个啦。总之如果有个人连政府推行呢个数码广播，佢仍然系唔知道嘅，咁佢唔系九官系咩官？系八官、七官、六官、五官，啊，仲要话佢一官添？喂，不知所谓呢个政府。嗱，讲翻立法会嘅选举咧，今日咧《苹果日报》咧就话，你立法会今次嘅选举，民主派要保持24席。 嗯， 咁点解24席咧？就关键的24 加多咗10席啊嘛，乜你系？ 因为32，因为你要，因为有70席， 70席吓， 你要咧攞到2/3， 嗯， 你先至可以否决， 嗯， 啊政府啊嘅政改方案啊或者重要嘅法案。嗱，我有翻嚟话俾你听咧，今年民主派呢个选举里边咧，我啊估计有几多席？我第一个讲啊，唉，立此为照。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滴水成河，坐庙成荫，为明日世界投资，爱在当下。 成功的投资应该将目光放远，以获取最大的回报。马会亦非常之认同这个观点。投放大量的资源在教育发展，鼓励同学好学不倦，为香港孕育无数杰出人才。而一众获颁香港赛马会奖学金的精英更加是成绩卓越，并且积极效法马会致力服务社群的精神。我就请了三位奖学金得主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司徒健同学。 攞到马会奖学金嘅时候，佢哋问我有咩理想，我系好肯定咁讲一句，我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奏家嘅。咁好庆幸我而家就入咗香港中乐团啦。 咁黎裕森同学，你呢？ 因为有咗马会嘅 scholarship， 我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咁努力读好我嘅书，同埋去做到更多嘅社会服务。 仲有林之英同学， 我真系好多谢马会，因为如果唔系马会嘅话咧，我系冇可能识到咁多、睇到咁多，同埋得到咁多。 咁丰盛嘅教育成果，大家都可以亲身见证。 行善的信念，祝福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年尾咧，其实我谂好多证婚场地都已经敷噶啦。愉景湾咧将会有一间落地玻璃三角形嘅教堂做一个证婚场地，佢系面对住南中国海洋咯。教堂旁边咧系个私人码头嘅，包埋咧系接送你嘅宾客。若然你真系突然之间有个冲动想你同另一半咧系结婚嘅话咧，呢、这个可能你都可以考虑。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的地区新界。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已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大约72%的地区。 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新界区的将军澳、西贡、马鞍山、火炭、粉岭、上水、青衣、屯门、元朗、天水围接收仍未稳定，我们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请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室内接收的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进一步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0， 大班嚟咗做先知系嘛？ 系好简单，我哋做分析嘅。Okay. 我分析选举最准嘅，即系唔系盈利，年年都中嘅。嗱，好简单一样嘢啫。如果我哋支持民主，支持社会公义，支持香港核心价值的选民，最紧要履行你选民的责任。只要你在今年的立法会出来投票呢，我就认为呢啊这个民主派呢就坐定粒六呢就28+1。 嗯。即是可能是27至29。 啊就如果乐观一看呢可以拿到30席。 嗯。 OK， 但如果我比较保守估计呢就28+1。 嗯，这个是泛民阵营是吧？ 即是所谓泛民主派。嗯嗯，有真有假的当然啦，嗯，但起码挂住泛民主派个招牌去选的，再加埋不是泛民主派的啊，譬如人民力量啊，啊或者这个社民联啊加埋落去的，啊即我意思就是啊所谓泛民主派，即我就说支持民主的朋友去参选呢，咁亦都当然包括埋嗰个梁粉忠在内啦。啊梁粉忠呢，一讲名就麻烦㗎喇。而家梁粉忠呢系边个呢？好多人唔知呢，我话俾你听，我帮佢改嘅呢个名 字。 梁粉忠就是街工嘅梁耀忠，哇大镬啊，新界西有九席，而家已经报咗名嘅呢，惨啊，点读啊大佬。有郭家麒、余若薇、梁耀忠、王润达、田北辰、张慧晶、黄卓健、何建昌、廖成利、严天申、麦叶成、麦美娟、陆仲雄、陈文伟、郭兆元、邓卓谦、谭耀宗、龙瑞卿、叶文斌、毛成峰、梁志祥、周显强、吕坚、李美神、王伟宁、徐君绍、啊陈恒斌、潘志成、林林、陈振中、梁家铭、曾大、罗坤，唉，唔好再讲啲人啲名啦，大佬，而家讲啲名咧就大镬噶啦， 要读晒， 仲有牌啊， 唉。 喂大佬，而家报咗部分嘅咋，唉我而家唔敢讲，我将来话俾埋俾你听咧，我贴啲人咧已经赢咗噶啦，我而家唔敢讲，一讲咧我哋唔使做节目嘅大佬，我哋几百人去报名，我哋日日讲几百个名，我点做啫？真系呢啲选举条例真系，喂有啲真系苛刻嘅。嗱你譬如我讲呢啲名，你咪由我讲咯。嗱如果我去揾呢啲人嚟讲嘢，啱 系。 嗱我同意一样嘢。 嗯咁所以佢叫 如果我去访问呢啲人，我俾翻 Eagle Time 佢，即系如果我访问得， 嗯， 啊，我就系讲个金融西人啦，可以讲多次啦，嗯。我访问得街工嘅话咧，我就要访问埋新民党啊、民协啊、民主阵线啊、工联会啊、其他党派。嗱，呢个我同意嘅，呢，這个就叫做公平对待。 嗯， 但系如果我提呢啲名字，你叫我提嚟做乜嘢先咧？我点提先咧？即系你根本冇可能做到节目啦。所以除咗咧一位神功二位弟子，我哋要揾选举委员会之外咧。啊，都要揾埋 Tela 港管局，不过都系选举委员会的规矩嚟，揾港选举委员会得噶啦。除咗就话点解唔俾广告我哋之外咧，唔系我哋唔系翳噶，我哋认为我哋应份 应得噶。 啊，第二就讲啊，喂大佬啊，我哋做电台冇得做噶咁样样， 嗯嗯。 如果我哋只要讲一个选区嘅选举咧，可能要用一个钟头时间噶。 啊， 喂，你好似新界东、新界西嗰啲有九席嗰啲咧， 喂，分分钟过百人报名 嘅，好似我哋阿伯咁样咧，你 我 净 系 讲 一百 个名，你讲紧乜嘢？ 而且我系摆明系玩嘢噶，我梗系嗱，我得啦，我话俾你，如果佢唔搞咧，好简单，阿辉哥，因咧唔该你做个声带，用七啊八转。嗱，我讲完个名字之后咧，你就即刻跟住播个声带，九龙东。咁 哦，讲晒啦， 讲晒，咪真系要咁啊？如果咪冇得做噶 啊？ 做唔到㗎，我话俾你听啊！ 喂，七十八太快，四十五啦， 七十八啦，冇得倾啊！唔好嘥我啲听众时间，真系嘥我哋听众时间。你明唔明啫？喂，你话如果我要俾个 airtime 佢，俾佢讲嘢，我同意要同等对待，我哋会逐个打电话俾佢。 又或者邀请佢嚟做呢个论坛， 我哋会请晒佢哋，佢哋唔嚟佢嘅事。 系 嗱，所以我就认为今届咧支持民主嘅朋友，唔好你要叫泛民好。叫做人民力量好，叫做呢个社民联好，如啊或者甚至乎啊翻鬼佬做独立候选人都好啊，我哋咧啊，我就认为咧应该攞到28票， 系 啊 plus and minus one，即系加减一，嗱呢个我就好有信心嘅，啊我亦都可以话到俾你听咧边人会赢。但而家问题点讲？一讲亲就要读晒咁多名，我都唔敢读啦，我都冇气啦，大佬。跟住我啲听众就话：喂，大伯乜你做节目玩埋拉布？我唔讲得嘅啫。嗱呢样嘢咧，我就希望啲市民咧又表达下意见啊。就算呢样嘢，电话亦都系1872111。讲打官司啊，林毓华，你同我都多官经验噶啦，我哋都系啲打官司嗰个法律制度之下嘅。你话得益者又得，牺牲品又得， 受害人啊， 门口又高，狗又大， 系 啊，即系衙门八字开，有你无前啊莫进来。你睇到噶，好似新鸿基嗰单案， 系 而家讲紧请晒全香港，连埋英国， 系 啊最巴闭嘅啊资深大律师御用大律师。啊！刑事法嘅专家嚟香港打呢啲案，喺香港打呢件案，讲紧律师费亿亿声，有个金牙大状咧，仲俾包咗3个月添， 系 好似包一年添啊！一年啊，一个月好似系哇，一个月3000万，你知唔知啊？包一个月呢啲金牙大状3000万，会单案分分钟审一年，不过而家好似话先包3个月， 系 啊，3个月都去咗9000万噶啦，即系点解咩叫包咧？包嘅意思就即系话你呢个金牙大状咧， 留晒啲时间俾我， 乜嘢案你都唔接， 系 呢3个月我包起你嘅，啊，即系好似人包二奶咁， 嗯， 又讲个古仔嘅，以前冇法律嗰时候，林毓华你知唔知点噶？ 点啊？ 两个耕田佬争只牛， 哦，又讲个古仔， 边个好打咧？啊，边个大声咧？边个拖只牛翻屋企？咁另外一个咧就啊，当然冇一只牛啦。自从有法律有律师之后咧。两个人去揸只牛就去打官司，打完官司咧，啊有人赢咗，不过只牛咧就俾个律师拖我翻屋企， 咁你咪好咯，可能分咗孭身债添啊，仲要再道歉啊， 嗱而家有单案咧就好离谱嘅，有一个咧患咗即系老人痴呆症嘅，啊老虎啊，啊唔知系咪老虎啦， 系报纸咁写嘅， 啊咁啊无端端俾个法官咧。啊！一个站位嘅裁判官啊，啊就困咗2个礼拜，话惊呢啲有老人痴呆症人影响公众健啊咩公众安全 吓 啊！ 嗰啲有冇常识啊？佢真系 你讲下呢单嘢啦，你讲 有冇常识啊？佢真系 嗱，所以法律界同埋医学界人士咧都质疑嘅，裁判官以危害公众利益，将一个患有严重老退化症，即系其实老人痴呆啦，嘅老虎还押监狱咧系唔恰当嘅。嗱，港大法律学院嘅助理教授，我哋个老友嘅张达明咧，佢解释话咧，裁判官系有咁嘅权咁做嘅。佢嘅法理根据系咩咧？就是、一条叫做《精神健康条例》同埋《刑事诉讼程序条例》，要求啊将一啲冇罪嘅被告咧啊索取报告，并且按照被告嘅利益或者保护他人咧。就颁呢个监护令，咁啊治疗令，同埋咧冇条件释放，但等候报告嘅时候，应唔应该还押嘅咧，就要小心处理啦。呢、這个就等同咧剥夺咧啊呢、這个人权同埋自由嘅。咁啊张达明就认为呢单案嘅老虎咧啊冇咗罪之后仲要还押，做法值得商榷，有冇事实基础，有冇需要咧，就好大嘅问号。代表的大律师呢又去质疑啊 呢、這个暂委法官许淑仪话系冇牌，其实喺之前咧已经质疑过啦。咁啊，律政司亦都解释咗咧，做呢啲咁嘅裁判官咧系唔需要牌嘅。但系喺第二单我又继续再进行质疑，咁呢个律政司又派人出庭就好怒气。跟住个裁判官咧就要判个被告咧俾6000蚊堂费。喂，但系关个喂个大律师咧俾记者问到就话，梗有被告俾嘅，唔通我俾啊咁？喂，我都觉得有问题嘅。真系好有问题呢单嘢， 唔成立，点解仲要再用一个同样嘅理由咧？ 我都唔明啊！我哋啲唔系法律界人士都知呢，有啲裁判师连律师都唔系噶，有啲叫 lay 啊，啊，即系叫做咩？ 普通 叫平民法官，啊，即系冇牌噶，啊，喂，咁呢个法官咧就因为佢冇去，可能啊，律政司解释就话佢冇去交会费啫，佢都系大律师嚟噶嘛，啊，咁佢梗系可以做裁判师啦，裁判官啦。啊，咁而家问题就系大律师咧又用呢样嘢拗，拗唔赢咧就赔6000银。咁而家6000银边个俾咧？我就希望大律师自己俾。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首届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下昼会公布整体考生嘅成绩。7万多名考生里边，只有15000多人，即系大约20%可以入大学。入唔到大学嘅50000多人，想读副学位课程嘅话，竞争亦都相当激烈。咁自知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同副学士加埋只有大概25000个，如果未能够争取呢啲学额，可以考虑读修生条件较低嘅基础文凭或者艺进，学额有22000个。咁学生亦都可以选择重读，但部分学校收重读生嘅门槛颇高，唔少中学要求至少考到4至5科二级成绩先可以重读，同高级文凭修生嘅要求差唔多。有啲中学甚至系同大学最低入学要求睇齐，中英文科要达到3级，数学同通识就要2级。有学校表明要求高系为咗增加入大学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星期二曾经前往北京会见国家教育部部长袁桂仁，不过特区政府未有公布有关消息。国家教育部在网上发新闻稿，指吴克俭在星期二获教育部部长袁桂仁接见。袁桂仁说，随着香港和内地关系日趋紧密，期望吴克俭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地的教育交流。吴克俭就感谢国家支持，表示会和教育部紧密合作。政府新闻处未有公布吴克俭的访京行程，只是说由于今次是礼节性的拜访，双方会面大约1小时，没有任何传媒采访安排，所以无需通知。九月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昨天开始，在提名期的第一日一共接获39份的提名表格，其中地方选区接获23份的提名表，当中以新界西的参选名单最多，共有9张。新民党、民协、公民党、街工和民阵各有1张的名单，挑战分拆3张名单参选的民建联以及是工联会的名单。其次，港岛区有6张名单报名，分别是民主党、新民党、自由党和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卢永乐争取重返议会，另一名参选的是独立人士许清安。九龙东和新界东分别收到3张提名表，九龙西就2张。功能界别接获16份的提名表，其中新增的超级区议会界别一共收到4份提名表，工联会派出陈婉娴出战，民建联的刘江华和李慧琼就分2张名单参选，湾仔区议员白允琴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府遭受重创，在首都大马士革的国家安全总部受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国防部长拉杰哈和巴沙尔的姐夫、国防部的副部长舒卡特被炸死，内政部长和情报局局长等多人受伤。反对派两个武装组织都说是他们发动袭击，相信是一名的保镖在会议期间引爆身上的炸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咁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龙翔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天马苑慢线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啊，龙尾去到虎山道。另外跟进翻噶，早前呈祥道向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噶，车龙排翻后边嘅风力楼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到和富中心。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啊唔错啊，暂时系畅顺嗰只嘅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好远啊，排翻到上环消防局嘅。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咩情况先吓，见到镜头啦，现时系排翻到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呢分钟啊去到新楼街添噶啦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继续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呢个欣怡花园噶吓。新界区两边隧道狮隧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车多，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过咗收费广场噶啦，唔经唔觉排翻到兆沥源添噶啦吓。好啊，咁大埔公路向翻大围方向呢分钟就去到呢个新城市广场噶。系啦，讲到呢个立法会议员咧，哎呀，点拣法咧？其实就好似拣生果咁啦，系咪啊？有啲外表就好讨好嘅，啊咬落去咧就好。好甘甜噶系嘛？有啲外表咧就唔系咁靓啦，又唔系咁完美啦。系啊系啊，切开又点啊？哎呀，开始变坏噶啦，个心啊仲系红色添噶啦。有啲我想拣佢，但系佢唔系排第一位、啊，即系咁啦。我原本想食个西瓜，但系要拣埋佢前面个苹果啊。哎呀，冇办法啦，个制度就系咁拣噶嘛。你唔拣咩？定系出咗嗰啲啊？你唔想食啊，仲弊添啊？系咪？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年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00-5:00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日报评论的标题是不能让土共独大。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比以往几届更为重要更关键，因为9月的选举是抗衡西环治港的一战，是制约梁振英霸道管治的一战，亦都是推动政制迈向真正双普选的一战。如果泛民主派不能够在直选和超级区议会保持优势，如果抗衡政府和建制派的力量不能够保住至少3分8和土共，将可以为所欲为，无孔不入的推行洗脑教育，肆无忌惮的制定恶法，好像是23条立法，并可以为2017年特首普选设置各种障碍。梁振英这位新任特首的施政将极受中联办影响，甚至只是中联办的代理人，协助中联办和土共阵营扩大在香港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力，逐步侵蚀香港的核心价值。 亲中政团好似系工联会同埋民建联喺地区已经有大量庄脚，足以左右地方同埋民生施政。另一方面，梁振英政府为了答谢他们在特首选举中的支持，委任他们的核心成员进入行政会议和问责班子，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面既可以洞悉先机，又有更大影响力。如果比民建联、工联会等等在立法会再胜一仗，拿到更多议席，他们就可以把持行政立法机关，掌控区议会，从地区事务到全港事务都可以掌控，到时候市民仲有啲咩力量方法制衡佢哋，阻止佢哋倒行逆施呢？为咗抗衡中联办治港，为咗制衡梁振英，为咗避免土共同埋亲中政团掌控大局，九月立法会选战实在一票都不能少，一直都不能少。 一票不能少，踢走保皇党啊！我选举嘅， 但系翻啦，因为而家嗰个选举咧，就话因为年纪选民嘅年纪系大咗咧，可能亦都系不利嘅。 唉， 嗰啲咧就系啦，头先你成日都 因为人家病呃噶嘛，咁、再加埋佢会喺九月之前派钱噶嘛，唔该对住咪讲嘢哥。对住咪讲嘢叫你， 我要望住你先得噶嘛。 你唔好望住我，你望住我有咩用咧？你对住咪最紧要，你系将个咪移啲，而家可以移噶。 系好， 而家新咪嚟噶已经。 呢啲旧嘅啫，回归啲旧嘅方式。 啱啱买噶， 又啱啱买嘅。 唉，大佬好多钱噶，个咪几千银嘅，大佬做生意好加难噶。所以正话有个听众讲话，喂，而家数码个商场水静鹅飞、几个原因嘅，我又同大家分析一下啦。我做立法会议员、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嘅时候咧，数码港就归我哋个事务委员会，即系嗰个范围嘅，话管就唔得嘅，冇嘢可以管。立法会即系监管 关心啦。 我已经讲咗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当年因为数码港起好个商场起好嗰阵时咧，你知啲官咧就唔识嘢嘅。咁你官咧就嗱嗱临惊冇人租咧，就俾一个承办商咧免租十年租 吓、 免租十年包晒个场， 有冇搞错？ 系啊，而家所以点解初初又分沙又成咧，就有原因嘅。嗱、到而家为止咧，个管理层咧想将个商场重组都唔得噶，而家都做咗好多新意思嘅，搞啲家私铺入嚟啊！我都提议过啦， 有书店添啦， 我当年都提议过，我话最好你嗰度揾到。IKEA 而家家私入嚟就点噶啦，将呢个做一个家私城咧点啊，即系好似鸭脷洲咁啊嘛，啲人揸车入嚟啊嘛，而家问题咧就冇交公共交通工具啊嘛，公共交通工具 有巴士有 小巴入 嚟 啊嘛， 疏落有， 冇地铁道啊嘛，商场冇地铁道就唔使做噶啦，OK 就讲完噶啦，咁仲有个问题，运输处又衰啊嘛，你知唔知运输处系唔准送马港搞呢个专营巴士噶，即系嗰啲叫 shuttle bus 啊，嗰啲叫咩啊？ 住户嗰啲客住户用嘅系嘛？定系俾商场用嘅？ 佢总之唔准俾你搞嗰啲叫薄脚巴士啦。 系系 嗱，好简单呢度近住接驳巴士，近住香港大学，近住玛丽医院。如果你可以有接驳巴士喺玛丽医院接啲人嚟嘅，或者香港大学接啲人嚟嘅，呢度可以好似美国啲大学咁成为大学城都得噶嘛？ 系系系 嗱，运输处又唔俾所以好多原因咁，有啲人话咁啊，水静鹅飞， 而家呢个交通好繁忙喺度 吓，咁啊即系蚀本咯咁。我梗唔系啦，你知唔知有五千人翻工嘅？ 系 好多人唔知有五千人翻工嘅。不过我哋同嗰啲做飲食业啲人倾过，嗱唔系张宇仁嗰啲啊，我仲唔睬嗰啲人噶，同一个飲食人倾过，喂，如果呢度点解呢度冇连锁快餐店嘅咁？譬如麦当劳啊、大家乐啊、美心啊、大快活，我同其中一个老板倾过啦。佢大班。除了 Starbucks 有得做之外呢，因为平租。佢话你就算而家唔使钱我交租，我都唔会走嚟开。因为夜晚冇人㗎。就係做直晏嗰轮㗎。所以我啲同事都好惨㗎。好多时要去香港仔食晏㗎。咁所以你有。 真係冇道理㗎啦，领会啊都有商场呢，都会有嗰啲接驳巴士㗎，譬如喺乐富呢。咁呢喺呢个笔架山啊。一样有呢个系专车免费专车客去噶嘛？ 讲俾你一样，因为呢个系政府噶嘛， 系 政府管咧就依法办事噶嘛。 哦，即系 你要攞足牌照噶嘛， 唔需要你。 你如果其他商场住户好多嗰啲巴士系冇牌噶， 我话俾你听啊，所以呢个世界有好多嘢咧，即系你唔讲你又唔明噶啦。咁、有人又唔明咩叫超级区议会，我解释下。嗱，第一就将超级呢两个字抌咗佢。OK， 唔好叫呢个超级议席啦。好多人去选 功能组别嚟嘅啫嘛， 呢个系功能组别嚟嘅。好多呢啲贪慕虚荣嘅人走去选咧，就为咗一日话俾人听咧，我有几廿万票。 有好多选民吓、 我威过你，废嘅。因点解咧？嗱，我当日都有提议呢样嘢嘅。但我嘅提议就话系人都可以报名，你明唔明啊？但系而家唔系，你规定第一要系区议员， 系 第二咧你要攞到15个区议员提名，咁即系个门槛就好高嘅，咁你民建联嗰啲梗系冇问题啦，佢咁多区议员嘅，如果你有一个区议员系单打独斗嘅，所以白韵琴叫叻噶啦，我唔明佢点解可以攞够15个提名嘅，佢真系叫叻嘅，我服咗佢嘅今次，中联版又喝住佢都话咧。佢照去马又攞到15个提名，佢真系我服咗佢。 就唔难噶系嘛， 好难噶。 揾一个代，揾一个区议员嘅老友都冇。 大佬嗱，一系好难噶。林毓华咁容易攞15个区议员，喂，好值钱噶提名权。你唔明噶啦，呢啲黑暗嘢我费事讲啦。总之一样嘢，呢、這个就唔系叫做超级议席，呢、這个系一个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 第一，你一定要系区议员。第二。你一定要系有15个区员提名，咁、然后咧就全港投票，就选5个出嚟。但我就以为每个选民可以选5个人啦， 唔系， 又唔系噶，只限选1个噶咋，所以呢个系小圈子选举嚟噶。嗱，至于大家点样配票咧，就好简单嘅啫。你睇到佢哋而家啲大党啲策略系点咧？佢就喺翻个选区度选啊。即系比如何俊仁咁，你好简单噶，你叫新界西支持民主党嘅人，你咪投何俊仁一票咯。譬如呢、這个涂谨申，佢本来系死啊，唔讲得嘅大佬啊，喂，好大镬啊！你咁样搞法，我真系点搞啊？真系，你搵到选举事务处未啊？如果唔系，我又要噏一轮新呢、這个新界西。九龙西我好似噏咗九龙西，我仲噏咗咩啊？ 仲要噏咗呢个系功能组别，咁你要噏埋其他，所以啊，嗰啲经济部 唔好搞啦，今日博懵啊，几耐都唔讲啊，警告了事啦，系、我仲有我唔系好清楚啊，我揾紧选举事务处，嗱，如果选举事务处唔复我咧，我就扮懵，我唔识，阿辉哥，你话俾我听下，嗱，如果选举事务处今日再唔复电话咧，佢一直唔复电话，我一直扮懵噶，因为我唔知点做啊，你百几个名我点读啫，你嘥我啲节目时间啊！总之一句讲晒， 可以卖嘅，可以卖。 即系讲一句咧，好讲晒啦。总之咧，佢哋嘅策略就话揾翻每一个区嘅区议嗰、那个立法会议员，就走去选翻嗰个区。佢就希望咧，嗰、那个区啲选民 一投两票， 啲支持者又投翻去咯。 系 一票系直选，一票咪投呢个所谓超级啊，唔好提超级啊，一个垃圾区议会嘅议席。OK， 就咁简单啦，又解释咗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大家争分收支，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今届书展咧，总共安排咗咧就近350项嘅文化活动咧，俾大众咧参与嘅。文化讲座系列咧就划分成7个主题，包括名作家讲座啦、智慧人生、英语阅读与创作、世界视窗、阅读与生活、电影与文学，同埋儿童及青年阅读讲座系列嘅。相信好多人就睇过一出改编自畅销小说嘅印度电影《作死不灵三兄弟》。呢本原著小说嘅作家咧 ，Chetan Bhagat 咧，就会亲临香港咧书展嘅期间咧，就同我哋有分享会嘅，咁啊畅谈下佢写作嘅经验。 第23届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举行，门票成人25蚊，小童10蚊，3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免费入场，查询请电1830668或者即刻上书展网站 hkbookfair.com 啦。大家真风松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哇，今年书展一定要扫晒啲写真漫画。 哎呀仔呀，帮我扫部数码收音机返嚟呀。 由7月18至24号喺香港书展都有数码收音机卖啦。手提数码收音机 DH2,DB348 数码收音机独家发售英国国旗限量款式，全部特价，想买就要快。 哇，书展咁大，唔知喺边度买噃。 湾仔会展贺运嘅 1B32 上书局手作仔摊位嗰度啊。 呢一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咗啦，通知书已经计算咗本季嘅差饷宽减，最高2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7月31日或之前好交啦，如果唔系就要俾过期附加费噶啦。如果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啦。透过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除咗查阅电子账单，仲可以即时喺网上交钱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9:19啊，又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讲翻堂费嗰单嘢啦。嗱，有个拜阿婆， 都唔系拜婆六十几岁啫。 其实就唔好叫人拜阿婆啦，而家六啊几岁就真系唔系老噶啦，真系。我哋两个坐喺度都六啊几啦，咁即系两个摆工而家喺度做紧节目。有一个患咗老人痴呆，即系而家就叫老退化症嚴重嗰只，啊，冇罪乜都冇，判咗佢，我唔知告佢乜啦，嗰啲唔好理啦。总之系冇罪，偷嘢好似系咩？ 系偷啊，偷盗窃啊，系。 咁啊冇罪，冇罪嘅法官就系话，因为佢对个社会安全有影响咧，无端端困咗人两个礼拜，咁啊请咗大律师帮佢上庭。我谂啊，大律师呢啲都系当值律师嚟嘅，系咪应该系？啊，照计应该系啦，咁啊走去咧就用又去质疑嗰裁判官啊，即系已经系试过噶啦，即系食过翻寻味，又话佢冇牌，咁啊搞到咧第一嗰、那个拜阿婆咧就无端端俾个官运咗两个礼拜，嗱、即系冇牌，即系冇牌，我都同情呢个大律师嘅，睇见呢条友冇牌就做裁判官，跟住咧就判咗佢当事人坐两个礼拜，啊咁佢就。质疑佢，咁啊律政司出嚟又好怒气喎！你已经质疑咗一次，你又再质疑多次，咁最尾咧就判呢个裁判师咧就判呢个老人家要俾6000蚊堂费。 嗯， 大律师话咁啊，梗系被告俾唔通我俾咩？大佬嗱，讲到堂费呢单嘢咧，有个翻鬼佬嘅个人，佢揸电单车超速就试过噶啦，啊就质疑嗰个仪器啊。啊！测速仪器嘅准确度， 咁啊问佢攞资料梗系 吓，咁啊冇罪，佢试过一次冇罪，佢自己打过好叻，唔系好似阿林建岳阿岳仔咁咧，揾阿胡汉清去打，啊 ，OK， 我成日笑佢哋嘅几廿万一米啊，OK， 喂，咁啊打赢嗰就第二次又理过， 系， 我又故技重施，点知今次个官咧就判佢有罪， 系， 就罚咗700蚊， 系， 但系咧就话佢咧喺度玩嘢，咁啊要佢俾堂费， 嗯。 一罚咗280000堂费，咁啊上诉，上诉法官就话咧，大法官就话咧系唔啱嘅。佢因为当你考虑到要个被告人俾堂费嘅时候咧，你同时要考虑到佢嘅收入， 系个经济能力。 咁你个翻鬼佬咧，一个月搵19000，你要俾280000，嗯、即系等于佢14个月人工。 嗯、 所以终于咧就判咗要俾10000蚊堂费。嗱、 嗯， 咁另外有单嘢咧，长毛啦，玩拉布就告阿曾玉成。咁啊，捉嗰个曾玉成咁啊，唔使讲啦，曾玉成咁啊，立法会梗系揾大律师，立法会俾钱啦，揾最大炮嗰只啦，梗系，咁啊，梗系赢咗啦。咁啊，长毛咧就要俾堂费嘅，就要俾话要俾20几万、20万啊，超过20万。咁啊，社民连咧就发起过啊，啊长毛未报名啊嘛。唔使讲个名啊嘛， 你都话唔懂唔明。 唔系咁，我都睇下梦先。咁我即系我博懵个型啊嘛，博咗一次懵嘛。如果呢次又博懵，我咪话博两次咯。OK， 啊，咁啊长毛咧就筹过钱嘅，点解收尾就以为会赢，咁就停咗佢。 系， 咁而家咧就唔得啦，嗰20万一定要追啦，立法会要追佢俾啦。啊，咁我觉得立法会都唔系几啱。 嗱，你立法会议员告主席，主席就有立法会俾律师费。 咁个议员就冇。 个议员都系为咗议事规则去打官司嘅，咁点解议员就冇咧？ 嗯。 啊，咁呢样嘢我已经觉得唔公道嘅，咁所以而家长毛咧，啊，如果一系你就俾，唔俾你破产，破产你就唔使做议员啦。 嗯。 啊，咁啊，而家要筹款。咁如果大家认为长毛拉布有理嘅，我都呼吁大家支持下佢啦。 嗯。 啊，就咁简单嘅啫。啊，咁仲有一个老友记咧，就准备报名参加九龙东嘅选举嘅，啊，未报啊，大家未报啊，呢、这个叫做呢、这个叫陶君衡，就是、我以前嘅选举拍档。嗱、嗯，陶君衡咧，啊，就喺个区咧做咗区议员咧十几年噶啦，今年就输鬼咗，啊，输咗俾人哋嗰啲人中票嘅点啦，咁啊输鬼咗，咁而家咧念念不忘要做立法会议员。嗱，长毛个长毛咧，啊，我而家咪讲长毛，讲陶君衡咧，就曾经咧，啊，系我嘅选举拍档。第二咧，佢喺呢个领会事件嗰方面咧，除咗当时立法会员大舅同阿长毛支持我之外咧，阿陶君衡系支持我嘅。 系 陶君衡就企硬支持我咧，当时就俾阿刘慧卿踢咗出前线。佢又唔系踢佢出嚟嘅，当时系前线嘅秘书长。 系 咁啊，刘慧卿咧就话领会单嘢咧，佢哋前线立场系唔支持嘅，即系唔支持我反对佢打官司，反对领会上市。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刘慧卿系支持领会上市啦，即系同民主党一样啦，所以而家做咗民主党副主席啦。就同阿陶君衡讲，如果你撑嘅大班咧，你就辞职，唔好做呢、這个。 系 啊，仲有条友叫殷广新嘅，就抢咗秘书长个位。最终咁啊，陶君衡咪离开咗前线啦。咁呢啲好嘢都要讲 嘅。 啊，我殷新讲啊，就系讲殷新讲，讲咗咩啊？ 好似殷广新唔紧要啦，冇咗。 咁殷新讲嘅喺香港出世，同喺生香港出嚟都冇乜分别噶。生于香港，但系香港出世都系广新新讲噶啦。你又唔识改名就系咁改噶啦。喺、九龙出世咪叫英九咯，咁简单嘅啫。所以佢叫马英九，就系因为咧喺港英殖民地 九龙出世， 九龙广华医院出世，所以就叫马英九。 哦， 咁你个殷新讲咧就喺香港出世嗰个叫殷广新啊。 啊！ 殷新讲， 殷新讲， 唔知啦，叫乜都好啦。嗰啲条友咧就踢咗陶君衡出去。咁陶君衡咧就念念不忘，几大都系为咗想入立法会嘅啫。嗱、 嗯， 咁有啲老友记咧，因为政治立场咧，党同佛异咧，啊，就叫人咧喺呢个全港超级区议会嗱，我哋有个老友记啊，就叫啲选民投白票，千祈唔好。咁咪即係让咗五个位俾呢个咩建制派，俾保皇党。喂，今次呢个选举民主派支持民主嘅朋友，支持人权，支持香港核心价值嘅朋友，唔该摆埋喺党争一边先。 嗯。 啊， 大局啊，要大局。 以大局为重。啊，一个目的嘅就踢走保皇党、嗯、就咁简单啦。就唔好俾西环治港，啊就唔好俾嗰啲凉粉咧，啊得逞，就咁简单嘅啫。唔该你哋啊，唔好喺度搞埋呢咁嘅嘢。你唔好同我哋讲啊，叫啲选民呼吁全港选民，啊尤其是支持民主嘅选民咧，喺呢个所谓超级区议会嘅选票里边咧投白票咧，呢、這个系绝不可以接受。呢、這个系我嘅立场嚟噶，啊唔好你公唔公平又好啊 ，Danny， 啊最紧有一样嘢。啊！大家认同一样嘢就系、是、踢走保皇党，啊，就唔好喺度搞埋啲党同佛异啊、党争。喺呢个选举嘅时候咧，系一定要团结嘅。 系啦，特首我哋啊，选特首我哋冇票啦吓，咁、啊、你都话啦，可能系大部分嘅人咧，俾佢嗰啲包装啊，俾佢嗰啲所谓嘅政纲咧就呃咗。今次我哋有票就唔好咁吓贸然咁样又唔信呢啲咁样嘅系政客啊，真系要小心。 所以唔好再讲人，唔好再叫啊，唔好再叫人投白票啊。但喺九龙东咧就好可惜嘅，点解咧？嗱，而家九龙东咧就好简单嘅，啊，即系个形势，因为我喺九龙东选过啦，我知道啦。嗱、嗯，你喺个比例代表制之下咧，你踢唔走保皇党 嘅。系啊， 当年我咁努力去踢走陈鉴林都争的咁多。人哋配票配得靓， 晏昼啲票就嘘嘘声嚟。 配票配得靓， 真系。 第二咧，分分钟有警棍，因为无端端九龙东咧，我哋一个咁细嘅选区咧， 是去到夜晚四五点才点完票的。又话唔见到三个票箱，到今日我都话俾你听呢，我系唔止七万几百万票的。我系应该有十万票的，我话俾你听。我唔知点解，我费事讲啦呢啲嘢，我亦都上诉过，即系抗议过，嗱呢啲唔好讲啦。但系呢，嗱好简单，喺呢个比例代表制呢，你又保证咗一样嘢呢，民建联工联会一定有一票嘅。嗱，民主党又有一票， 你有 个 席位，你先系 啊，即系有一个席位啦，即系有个位啦。咁、已经去咗三个位啦。咁、梁家杰、又讲咗九龙东嘅大镬啦，又讲名。公民党啊，梁家杰未报名，唔使惊。喂，陈嘉林报名喂大镬啊！陈嘉林报名喂大镬，胡志伟又报名。我啊嗱。总之呢，喺呢个比例代表制呢，好简单嘅，激进派又一定有一个位，保皇党一定有一个位，咁所以呢啊，你公民，你呢个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啊民建联啊，同埋呢个工联会呢，就一人一席，咁就攞咗四席啦。最尾嗰席呢，自己有争，一个叫黄杨达，一个叫陶君衡，你问我呢啊！我两个都支持，手掌又肉，手背又肉。但个问题，律磅相争就如人得利，就益咗个叫谢伟俊。嗱，呢个就我最唔想见到嘅嘢，呢个就系我嘅立场，就咁简单啦。你冇你益咗谢伟俊，唉，我都唔知点算啦。咁啊，今次咧，你话九龙东咧就好简单嘅，啊，就胡志伟、陈鉴林、黄国健、梁家杰。谢伟俊咁啊，五个位赢咗咯。咁你陶君衡同阿黄杨达咪两个都冇咯。嗱，我就唔知点搞啊，我都唔识噶，我唔识讲啊。所以唔该啲大佬咧，啊你中意咧，你自己打电话嚟讲下啦。啊，你支持边个都好。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有家长组织在网上发起联署，反对政府在新学年在小学试行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起人陈释之说，他们要求当局撤回国民教育科进行咨询，同时都关注外判教材的问题。陈释之说，当局推行的课程令家长感到困扰，但很多家长由于子女仍然在学校就读，所以感到当局的措施有问题，亦都不敢公开批评。首届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下就会公布整体考生的成绩。七万几名考生里面，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几人可以入大学。入唔到大学嘅五万几人，咁想读副学位课程嘅话，竞争亦都相当激烈。自资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同埋副学士加埋，只系有大概二万五千个。如果未能争取呢啲嘅学额，可以考虑读修生条件较低嘅基础文凭或者系艺进，学额有二万二千个。学生亦都可以选择重读，但部分学校收重读生嘅门槛亦都颇高。立法会议员陈茂波在商台节目上说，政府有找过他谈过出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陈茂波说，如果正式受到邀请，他会积极考虑。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高开153点，之后走势是向好的。恒指现在是升近196点，报19436点。国企指数升127点，做紧9420点，两个指数升幅都超过1%。正喺德国集训备战伦敦奥运嘅刘翔，由于肋部酸痛感觉减退，会喺今个星期恢复跨栏嘅训练。刘翔会喺德国训练到八月，再返回伦敦入住奥运村。刘翔因为肋部不适，日前退出钻石联赛的伦敦站比赛，之后转往德国集训。教练孙海平说，刘翔的伤势并没有大碍。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龙翔广场啊，咁啊，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彩虹村啊，同时影响到呢个观塘道向翻旺角方向车多，车龙排翻后边嘅伟业街桥面。咁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到和富中心都几远噶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暂时都系保持畅顺嗰只嘅。咁啊，西区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呢边车龙都唔弱噶，排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呢个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女童军总会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亦都有车龙噶，车龙排翻到呢个学园街噶吓。咁啊，新界区奇异隧道啊，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系啦，嗱，听日咧就系首届嘅文凭试放榜日啊，唉，成绩好飙车嘅就唔使担心啦，系嘛？大学嗰度大门啊，一早为你打开噶。喂，咁成绩唔掂咁啊点啊？哎呀，唔系得大学一条路噶嘛，成绩唔好啊，好多文凭课程啊，又或者副学士读嘅，甚至出嚟做嘢都冇问题噶，系嘛？真系唔好灰心，唔好放弃自己。嗱，有需要嘅请下啲教，请教下啲教育工作者，又或者寻求下机构协助啦。好闲噶，千祈唔好谂埋一边啊嘛，万事有商量啊嘛。好啦好啦，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伦敦奥运网络超负荷。在伦敦奥运就快举行嗰阵，伦敦人嘅生活喺多方面都受到影响，包括喺网上，因为奥运呢类盛事带嚟嘅人流，以及同奥运相关嘅互联网交通流量，有可能会令到英国嘅互联网不胜负荷。英国政府就曾经发文件俾公众，指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喺有必要嘅时候咧，可以降低部分用户嘅使用宽频，令到互联网可以继续运作。唔受奥运带嚟嘅热潮所影响嘅，只不过英国电信以及当地其他互联网供应商相信佢哋为迎接奥运所增加嘅网络基建投资，就应该唔使降低当地网络服务速度，都可以应付需求啦。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报嘅不振咧，就写篇文章，就住梁班子过去两个礼拜嘅落区狼狈情况咧，就回顾翻麦理浩等当年嘅英国人派嚟嘅港督系点样落区，去分析一下咧高下立见嘅情况。咁不振咧，佢篇文章就咁讲噶，咁个梁班子为期两个礼拜咧，分三轮落区，终于喺刚过去嘅星期日就结束啦。过程中惹嚟嘅追击以及混乱场面，就让不少人质疑，认为功效成疑。咁佢话前几日咧，佢就遇到前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亦都系咧曾经做过麦理浩嘅秘书嘅李丽娟。咁喺同佢嘅倾谈当中咧，就了解咗唔少当年包括麦理浩等呢啲港督啊落区嘅实际情况噶。嗱，佢话咧讲开落区巡视考察，好多人谂起咧都系末代港督彭定康当年落区食蛋挞饮凉茶，咁惹嚟众多途人围观嘅虚撼场面啊。但其实真正嘅始作俑者咧，就系一位好低调、好实干嘅港督麦理浩。 李丽娟在这个风云际遇的变革岁月呢，就曾经做过麦理浩的秘书，所以呢她是有幸亲眼目睹过这位改革者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个人会知道的一面。麦理浩有一次落区到公共屋邨视察，她就发觉呢，哇，非常之干净，她就灵机一触，就去到大厦的后楼梯再看下了。哇，就果然俾佢发现到呢，原来啲垃圾都系扫埋呢一边呢堆积起嚟。咁随行嘅官员当然一面尴尬啦，而麦理浩呢亦都明白到官员都系鍾意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咁所以呢佢就心血来潮，就自己落区啦，唔会预先通知政府官员，唔俾佢哋预先为自己洗太平地。佢甚至会搵嚟自己嘅副官 Dennis Secretan 当司机，就会驾车出游。因为呢Dennis 是会识中文的，所以帮他翻译的。就算真的要官员作安排，他都不会跟他们事前建议的固定路线去走，而是会随心所欲地去行。麦理浩最喜欢的就是清晨微服出巡，所以报纸档、生果档这些商贩、小巴司机等等，都是他喜欢作倾谈的对象。由他们身上，麦理浩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甚至贪污等等的情况。好似话警察攞嘢唔俾钱啦，麦理浩考察公共屋邨嘅时候咧，更加常常向李丽娟就讲一句说话，就话每一个新嘅屋邨咧，都应该比上一个屋邨更加好至啱嘅。咁讲翻蔡子强啦，佢系咧佢细个嘅时候系住喺筲箕湾，当时咧由亲戚朋友口中咧就相传咗一个小故事，话佢哋喺清晨七八点钟咧就见到一个身材高大嘅洋人坐喺电车上层去到筲箕湾总站。跟住再落车就喺街市嗰度考察，有人就认得出呢个洋人就系当时嘅港督麦理浩啦。嗱，呢个就正系麦理浩嘅一个习惯，佢对于掌握民情咧，往往好过唔少佢嘅下属官员，经常咧问到佢哋口哑哑，令到呢啲官员无言以对，因此咧大家都特别敬畏麦理浩噶。咁李丽娟话，若果麦理浩嘅落区咧系所谓 functional， 系基于功能需要。咁彭定康嘅落区就係 political， 係基于政治需要啦。呢种所谓政治需要，首先就係呢肥彭当年落区呢係要为咗自己平添人气，营造一个亲民嘅形象，而佢好快呢就搵到一个独门秘方，就係喂食。咁当然肥彭自己真係好喂食啦。咁佢起初每次落区呢几乎都係会试下周边嗰啲嘅相反嘅不同食物。佢除咗呢就鍾意食大家知道嘅蛋挞同埋飲个凉茶之外呢，据李丽娟记忆佢连鱼蛋啊、蛋散啊、龙酥糖、鸡蛋仔等等肥胖呢通通都试过，就令佢呢就产生咗一个呢係好亲民嘅形象，大家都觉得呢个喂食嘅鬼佬呢几可爱。咁至于政治需要嘅第二个层面呢，就係借题发挥啦，就係提供肥胖机会进行政治上嘅反击。因为当时呢他的政改方案就搞到中英双方关系非常紧张，可以说炮声隆隆，剑拔弩张。所以每当官员见到新华社那边譬如说副社长张晋生又发炮开火攻击肥胖的政改方案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早作准备，因为肥胖很有可能在下周就会落区，因为他要藉这个机会聚集媒体，等他可以顺便发言去回应中方的。蔡子强就继续比较由八面玲珑的彭定康到古板木立的董建华，即是我们的首任特首，这个真的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落差。记得在2001年11月28日当时民望低落的董特首，为了要竞选连任之前就做了一些亲民动作，于是就下去街头视察。但好不幸他就遇到一个奚落他的人，当时有一个男街坊一直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眉头紧皱，面露不悦之色，咁就望住董建华，佢喺度咧就同啲市民咧就系握手。董建华咧就真系唔识得鉴貌辨色啦。当佢同三四名市民握手之后咧，顺势就将手伸到呢个男人面前。啊，点知对方咧不但止冇善意嘅回应，而且断然挥手拒绝同董特首握手啊！咁个口中咧仲更加系喃喃自语，唔知讲啲乜。就令到董建华在公众镜头之前大出洋相，表现非常之尴尬，唯有落荒而逃。这件事呢就被传媒大做文章，大加揶揄，令到一个原本以为可以涂脂抹粉的公关场合变成一场丢人现眼的公关大灾难。 蔡子强话咧，写出呢啲乐区嘅前世今生，尤其是麦理浩嘅故事咧，系要俾大家知道，乐区唔一定要好似过去两个礼拜般咁大锣大鼓、前呼后拥。如果唔系基于肥胖式嘅政治需要，而系基于麦理浩式嘅功能需要，就更加要低调、频密咁微服出巡，可能更加能够让管治者睇出到民情。乐区同媒体 show， 大家应该清楚去区分。而李丽娟在言谈之间，尤其是显得忧心重重的呢，就是在今日这样纷扰的处境当中，乐区不单止对警方，更加对从事民政工作的旧同事呢，构成很大的负担以至压力。这种选举式运动的做法呢，就不应该呢是要继续下去了。听过蔡子强怎样讲麦理浩当年乐区的情况，对麦理浩这个名字呢，年轻一辈可能没什么印象，但喜欢行山的就一定听过麦理浩径，以至到行过麦理浩径、维也逊径等等。这些在英治时期呢，政府所设立的保育郊野的地区，以及行山径的建设等等，对于香港争取全球的排名原来是拿不少分的。今天就《苹果日报》中门大开这个专栏，天马男就有这个分析的，我们听一下。 天马男在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最近香港有得威，在经济学人致富的评级里面，全球宜居城市之中力压阿姆斯特丹、巴黎、大阪和悉尼成为第一位，真是恨死隔离的新加坡。经济学人在评审里面，在今年多了一项空间特性，包括绿化面积、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城市连接性，香港在这方面拿到很高分。绿化面积多，又近市区，交通又畅达，不会在天道跌下来。而历任港督建设了香港大小郊野公园、行山径、自然教育径、海岸公园和湿地保护区，大家可以想象，用乡绅发展的硬道理思维，假如没有英治时代订立的香港郊野公园条例，一切发展，今日香港已经变成大小货场满布郊野。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远见，尤其在70年代大部分人仍然求温饱的时候，英国人已经重视乡郊自然保育。在假期的时候，不少上一代港人在新界的郊野山径遇到新村猎庄的麦理浩总督，在九龙坑山遇到韦奕迅总督。今日香港正是靠食老本，但是更加要全力保本，因为政府的建屋机器已经开动，大屿山已经被看中，用香港速度大开发，在维港以外填海和入侵绿化地带来兴建房屋。今后五年何止在政治上折腾港人，相信在政策上亦都造成大分化。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朝受命，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呢，我觉得自己越正面才啱。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午一点到四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了，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了解课程的详细资料和报名，可以上这个网站 www.yjd.edu.hk， 记得在7月26号或之前报名，还可以在7月24和25号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的资讯日看一下。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6，我讲俾你听啦。如果大家讲原则嘅，就话就算立法会，我哋所谓民主派，大家唔中意嘅民主党好，唔中意嘅社民联好，唔中意边个好，如果攞唔到24席咧。 啊， 杰塔塔咯， 冇啊，好简单嘅，咁、啊、你咪嗰个选举方案政制改革唔系唔需要都唔使人出卖你啊， 系啊， 中意点都得啊。嗱，如果有人认为讲原则嘅，如果原则你同我讲咧，就好简单嘅，咁啊全部一齐唔好选咯，咁啊所有票都投白票咯。啊，咁点解又要选啫？ 咧根本连个功能组别啲人，个、啊、民主党泛民阵营个都话唔要功能组别嘅，踢走功能组别。咁、啊、你做咩要去参加区议会？ 唔系所有唔系啊，乜嘢选举都唔好参加、啊，因为冇人一票，我哋就唔好参加。嗱、啊，呢、啊這个就最高嘅原则。啊，咁、啊、所以咧，有啲人咧，即系你嗰啲啊，即系大家坚持原则，当然系一件好事。但系政治就唔系咁样玩嘅，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啊嘛。 唔系直妥协的艺术，呢个已经老土啊。政治好简单一样嘢，政治系点样可以将一啲嘢做到为止啊？我哋而家系争取民主啊嘛，咪想办法要达到香港有一人一票选特首，一人一票选立法会议员咯，就咁简单嘅，就唔系去玩嘢嘅。如果玩嘢乜都冇咯，唔紧要，全部杯葛佢，我赞成嘅，其实所有人都唔好去选啊，有啲建制派玩晒佢咯。嗱，我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钟生嘅，早晨，钟生， 钟生早晨。 Hello，Hello， 早晨，早晨， 系明我啊， 系系轮到你啦，系啊， 系啊，系啊，我仲冇想请教下嗰、那个超功能组别嗰、那个即系区议会嗰、那个佢比例代表制啊，咁基本上严格上佢哋即系个比例上边，如果佢哋系嘅，譬如 我唔系计比例噶啦，呢个超级区议会就差唔多等于单议席单票制噶啦，就系、是、冇名单噶。啊，即系总之你只可以譬如有六个候选人好，几多候选人好，总之有五个位，你只可以选一个嘅啫。 嗯， 系 票数高 计用票数计嘅咋？ 嗱、 啊，嗰、那个反而唔系一个。 你譬如就我当嘅民主派嗰啲系全部投废票，跟住建制派投晒俾佢咁计。咁如果六四计，咁应该六十万系建制派啦，九十万系投票人咧系嘅民主派啦。咁变咗嚟讲，佢哋。要攞超过20万票先有第，先至收到民主派嘅议席噶喎。 咁唔系啊，你最紧一样嘢咧，你要配票啊嘛。咁而家有人话又话要投白票啊嘛。又咁，你个问题就话好简单嘅。 因为就算票何俊仁得一票都有佢有权当选噶噃。 哦，咁唔得啦，唔系计比例代表制嘅都。 比例嘅话。 哦，咁系，咁你譬如话，有300万人投票，投咗四个攞咗299万票嘅。第五个得一票，咁第五个都赢，你咁讲 就系啦， 系总呢个就系单议席单票制。 咁如果嚟讲咪譬如话，我当建制派分匀晒咁计，咁每一晒出三队啫。如果当下，咁佢每队20万票咁计，咁会 唔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啦，民主派起码攞到两席或以上嘅。 系， 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呢个就 冇为一席而令到嗰、那个即系功能组别嘅认受性增加咯。 你讲唔去投票？ 诶、唔系唔投，投白票。 你投白票简单嘅，咁佢咪 输俾人咯？ 嗱，而家有几多个嗱？你好简单，你话民主派人全部投白票。咁而家参选嘅人咧，未报名，有啲有啲报名啦。咁啊，刘光华，唔系刘光华，李慧琼啦， 系 啊，仲有啲陈婉娴啦，仲有白允琴。咁已经去咗四席噶 咯，更难啦，变咗可能会赔咗再平均翻15万票啦，咪更难攞到 唔系啊，我已经话俾你听啦， 民主派嘅人啦， 嗱，我都同我讲俾你听，你又唔听嘅，哥 系 陈婉娴啦， 系 刘光华啦， 系 李慧琼啦， 系 白允琴啦， 系 已经攞咗四席啦， 四席啦吓， 啊，咁你我当你所谓民主派。啊，冯检基、陶谨申、何俊仁啊，当司马文出埋嚟啦，咁咪得一个人赢咯。 吓， 咁即系你预备将呢五席里边送咗四席俾人咯。 出嚟我又唔系、哦，我又会投翻公民党噃、 哦。投边个？ 佢三个就会投俾公民党、哦。 唔系啊，你都话全部投白票啊嘛，你支持民主派啲人，你讲噶嘛哥啊，阿钟生，咁你咪全部投白票，你选边个啫？ 如果得民主党民协，我就白票啫。如果有其他选择，我就其他选择噶 啦。咁你即系你愿意，即系换一句话嚟讲，你系间接支持咗啊啲保皇党咯。咁呢个系你嘅选择啦，当然我都话最好大家一齐唔好投票咯，俾佢哋玩晒咪算咯。嗱，呢个就最大原则，完全唔参加立法会选举。 系 所有选民投白票，有保皇党玩晒佢咯，睇你点玩咯。你一系就去到尽，你千祈唔好为咗去选， 值得贵 就讲原则。 将一个议席嚟作个表态嘛。 唔系一个议席嘅问题嘛，你到时会唔会攞到廿四席噶嘛？你明唔明啊？ 总数啊， 即系起码有人够胆嗱，点样衰法？你话民主党好同入去中联版出卖咗我哋都好，但去到一人一票选呢个特首嘅时候。啊！你嗰个够唔够胆话要整个门槛咧？俾个门槛高到咧？啊，冇人入到去噶啦！ 门槛 啊，即系呢样嘢，你唔使讲啦，梗系冇人够胆啦！即系衰极啊，都冇陈鉴林咁衰啊嘛！难听讲，你明唔明啊？嗱，你入唔你噏一个民主党嘅人啊？你点样争佢都好， 好难讲啊！因为民主党 衰过，唔系你讲一个人，我听你认为佢衰过啊陈鉴林嘅。你讲一个啦，衰过黄国兴嘅， 接近啦， 咪接近都可唔紧要。喂，我因为你衰过啊，你咁又系取巧嘅啫，即系你就又学咗梁振英噶啦，你我一叫你讲衰过啊 ，OK， 我咁讲完啦，即系你都噏唔出啦，我你大家再谂下啦，好唔好啊？ 好，多谢你，咁我哋听下另一位听众胡先生系嘛？ 胡生嘅，早晨， 胡生，胡生早晨， 胡生 系 好， 系到你啊， 大班阿刘哥你好， 系你好。 啊，咁我本开系做开东头村嘅，咁当年喺大班咧，同阿杜君衡就拍住行孖 P 参选立法会嗰时咧，咁我哋即系立法团啊，全部啲街坊咧，一人听我风波，即系支持者啊嘛，咁全部都系选喺大班噶啦。 多谢你，多谢你。 啊，但系咧，而家我就觉得咧，区议会咧，我哋冇办法救保皇党，咁但系咧，保皇党有资源咧，阿爷落嚟落货水，咁嗰啲蛇斋饼总系的而且确咧。即系咪话系？ 唔系，只要支持民主的人咧，佢投票咧，你问我咧，呢、這个所谓超级，我啊对呢个超级区议会咧，我认为呢个都系小圈子选举嚟嘅，都系功能组别嚟。你问我啦，我唔会睇得起呢班人嘅。我话俾你，但系起码喺五个议席里边，你今日写低我讲嘅嘢啦。我话最少咧就坐二望三。啊，咁我哋一定要争取嘅，知唔知啊？就 系 坐二望三就讲完啦，好唔好啊？即系大家如果唔好去投白票嘅话咧，就坐二望三。 咁我梗系唔应该投白票啦。 多谢你啊！ 变咗就中咗下怀。 系啊，送咗啲飞，送个位俾人噶啦吓。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旁边有胡生， 胡生，胡生，你好，胡生。诶，胡生讲完啦吓，而家我哋到纽西兰呢位 阿吴先生，你好， 对唔住，吴生你好， 系。姓伍嘅， 阿伍生，唔好意思啊，我哋个监制 系 甩牙噶佢。 阿大班 ，OK， 系点啊 ？OK， 大班听到啊嘛？ 听到，好清楚。Loud and clear。 咁样呼吁啲人投票又好似唔系好公道喎。你如果咁样呼吁咧，你应该呼吁人哋分票咯。即系你嗰张票就投俾一啲例如系人民力量啊嗰啲咁样。 我仲未讲。 你如果嗰个超级区议员嗰啲，你就即系冇办法啦，都系要含泪投票俾佢哋噶啦，系咪先？ 阿哥啊，我而家都喂，今日开始第一日报，琴日开始第一日报名，我都未人逐个区讲，我一讲嘅系超级区议会啫。 呼吁唔系好公道咯， 唔系你点会觉得我唔公道咧？我都未讲到嗰度。啊！我点讲嘢咧？嗱，咁你教我讲啦，不如。 即系公道啲处理。 唔系你唔使担心啊，阿吴生，阿吴生，嗱，我而家系讲紧超级区议会。做节目点解好唔好听呢？就是、你聚唔聚焦嘅啫，你明唔明啊？而家讲一样嘢啊嘛，你都未人讲到话配票嗰啲嘢，你又咁心急啦，唉！所以呢、這个世界咧啊，做人就好难嘅。而家讲嘅区超级区议会啊，配票嗰啲嘢咧就要好高技巧嘅。嗱、啊， 好难做 嘅，点样去配咧？ 好难做 嘅。你如果你真系，我唔信有配票呢样嘢嘅。我话俾你听吓、啊，只有咧。啊！財雄勢大，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先做到嘅啫。 佢有個好大嘅數據庫先得嘅，真 係。係啊，你要做到先得乜？但係當然係啦。咁你配票呢個唔使講啦。啊，我總之一句講曬喺九龍東咧，我就最擔心嘅。我係好擔心啊！呢、這個謝偉俊贏出嚟嘅就咁簡單啦。啊，即係你諗下有乜可能？你如果九龍東嗱、啊、一直以嚟咧啊，民主派因為我去參選之後咧。九龙东我哋有个优势嘅，本来九龙东咧就系我哋叫一个红区嚟嘅，一个染红咗嘅区，一个重灾区嚟嘅。我去咗选之后咧，就扭转咗个局面，就变咗咧民主派有三票啊，而呢个建制派得翻两票。如果今年咧倒翻转头，建制派有三票，民主派得翻两票咧，就真系好可惜嘅。啊，我只系咁讲嘅啫，老实讲投票嘅嘢最紧要一。啲人出唔出嚟投票？第二样嘢，好似正话一位听众咁讲， 啊，如果民主派有唔同嘅候选人，你又要去配票啊，即系以前都讲过噶啦，啊，阿妈投边个，阿老豆投边个，阿女啊投边个，咁你要配咯，呢啲慢慢讲都未迟啦，咁你等啲政党出嚟讲啊，有啲咩策略啊，我你问我咧，我就唔识嘅配票，我真系唔识。总之一样嘢，我净系知道一样嘢，今个立法会选举最重要一样嘢咧，就是、踢走保皇党， 嗯， 就咁简单啊，一定系咧啊，喺所谓 less evil 啊，选魔鬼嘅，所有政客都魔鬼嚟嘅，我话俾你，冇一个好人嚟嘅， 叻人不过、啊、你讲过吓， 咪选一啲冇咁衰嘅人咯，就咁简单嘅，咁就讲完啦，讲咩原则唔原则，跟住就选一啲冇咁衰嘅人，呢、這个就系原则啦。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何生嘅早晨， 何生你好， 都有分钟嘅呀， 郑伯林伯， 系你好。 喂，冇啊，你头先嗰啲逻辑系好啱噶，但系咧个资料上有啲错误啊，想同你讲翻。 好好啊， 嗰五 欢迎纠正。 系啊，嗰五席嘅所谓超级区议会咧，全部都系建制派嚟噶嘛，而家嗰啲参选人，所以系即系你头先话应该咧就保住啲民主派，就唔好俾建制派入到去。 嗱、嗯，我都系问嗰句啊，唔系我都问翻你嗰句，何生。你唔好学阿梁振英得噶啦，李慧琼、刘江华、白允琴啊，仲有呢个陈婉娴， 嗯， 你认为佢好过何俊仁，好过涂谨申啊？即系我讲好咧，即系好过啊！我咪话佢两个好啊， 相对 冇足自失啊， 相对 冚打衰人，你问我就，我任你拣啦，唔系我任你拣啦，你而家要投票何生， 啊， 你投边个？你投白允琴。你投啊刘江华，你投李慧琼，你会去投啊陈婉娴，系咪先？你话俾我听系咪先？ 投俾佢哋同埋民主党有咩分别噶？ 我一定有分别，对唔住，除非你咁讲。 民主党喺立法会里面投票同民建联有咩分别？你可唔可以同我讲清楚民主党同民建联有咩分别先？ 民主党同民建联有咩分别咧？起码喺民 主系冇分别 嘅。起码喺民生嘅事务嗰方面，喺法治， 唔会扭扭零零先啦。 喺法治，喺人权嘅投票嘅记录， 喺 六四，唔系我而家问你呢样嘢，你问我咪答咗你咯。个分别咪就咁咯。我只系讲嗰啲人咧，全部支持咧。啊！唔支持平反六四嘅，唔支持李旺洋嘅，咪讲完啦，个分别就喺呢度。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 Kong Airlines.com。